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9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29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9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6蚊，升3蚊；中远海控18.78，升1.58；阿里巴巴209.8，升1.6；美团299.4，升6.2。盈富基金29.18，升8仙；比亚迪股份209蚊，升9.68；信宇光学科技189蚊，跌5.1；小米集团28.4，升5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英镑10.955，瑞士法郎8.661，澳元5.998，加元6.403，新西兰元5.569，欧元9.44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99点，升138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6美元，卖出188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美孚桥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出旺角方向就比较挤塞。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泥苑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龙尾就喺清泥苑。较早前东隧九龙出口去九龙湾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就车多。亚皆老街联运街交界由于有爆水管，而家联运街就要全线封闭。联运街全线封闭，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联运街嘅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往旺角东巴士站嘅公共交通运输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泥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转返落去蝴蝶谷道呢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油麻地的丽祥道去窝打老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三号干线近奥运港铁站对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水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到到2012年，我暂别无线，辛唔辛苦？辛苦，但我冇话过公司半句唔好。 嗯， 我系咪真系要选择，净系？去记住呢间公司唔好嘅嘢，你多少都有佢你值得眷恋嘅嘢，你又何必毁烂面？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齐接种啦！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黑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清真平， 早晨啊！清真平，你做咩平佢啫？ 我每朝都听佢噶， 硬系唔正噶。 系啊，我同你讲正嘅，早晨啊！清真平， 系 好啊！呢、這个平你乜游戏冇力嘅？清真平啊嘛， 平 平。 砰砰砰声！ 你教之前小确幸教大家做嗰个 系啊 健脑操， 醒醒先，砰 砰，仲嚟 吓噶你啊嘛！ 系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吓，今日落雨天喎、 啊，系啊，头先啊都系咧，我哋集中喺我哋呢一带地区噶， 嗯， 我哋呢度真系水头充足啊， 新界。西 就麻麻地少少啫， 新界东 哦、啊，你嗰头就有啦。 我新界东出嚟嘅时候都落雨嘅。 系啊，我头先出嚟嘅时候咧，仲要咁样嘅，即系佢又落雨啦。咁啊算啦，但我今朝好早起身啦，就翻咗嚟啦，谂住啊，点知中间就撞到咧呢个塞车啦。咁、 哦、 嗰个塞车咧，我第一次系会咁样形容嘅，塞到 系啊， 塞到黑眼瞓， 系唔喐啊， 佢唔喐。 哇、哦，好少可， 跟住咧又早啦，因为呈祥道啊嘛，头先大家仲听到新闻咧、啊，应该仲未拖走，因为一个好大嘅货柜啊， 系 瞓低咗， 瞓诶，佢唔系只跪低咯，总之跟住攞咗另外一架同样咁大嘅货柜拖佢咯， 咁梗系啦，你好难会攞架细嘅嗰啲拖车去拖到佢， 即系你跪低咗，叫天儿抬唔到你走噶嘛，系咪？系啦，好啦，咁跟住真系冇办法，跟住咧我未试过眼瞓到咁紧要，我死啦，点解越嚟越眼瞓咁样嘅？哇，又唔喐，跟住啪。系咁打自己，哇！刮到咧面都肿埋，有冇见到啊？冇戴口罩， 红润咗，唔怪之系红润咗。 哇！我几乎想做 收音机都唔得， 唔得啊！ 你应该嚟帮手啊嘛， 已经听住， 你 call 我啊嘛，曾志豪， 闹醒你啦！ 我头先翻到嚟，最后都顶唔顺， 闹醒你啊！ 系咯、 啊，塞到最尾五分钟终于翻到嚟啊！停车场咧，我哋公司停车场咧，咋咋林咧，抛个 P 波就。 我就教咗 咁都塞咗好耐， 好塞咗好耐， 塞咗半個鐘啊， 差唔多半個鐘啊，真係，所以大家都要忍耐啊，真係。係， 天雨嘅情況， 壞車佢又唔想嘅， 係啊，都冇辦法啦，咁都要啦。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我发觉咧，呢几日咧，我都有个少少嘅嗰个叫做咧疑惑系咩咧？就系、是、嗱，譬如咧，如果你知道咧，你有朋友佢就嚟要即系移民啦 ，farewell 啦咁样，但其实佢冇直接通知你，佢只系咧喺你可能身边啲即系唔同嘅朋友圈里边咧就知道呢件事啦咁样。哦、请问咧，你会唔会咧主动咧、去同佢讲一声啊，阿强啊，我知你走咯， 祝你顺风啊， 系啦。即系因为人哋冇谂过话俾你知，系咪？即系其实佢就唔想咁多人知 道。啊，呢度有几个悬念嘅，一咧就系究竟系咪你个朋友真系唔想俾你知咧，定系佢真系好忙于要搬家，所以都一下子唔记得通知晒咁多个朋友咧？ 吓、 一啦，即系所以你唔好觉得人哋系唔想通知你啦。 系 咁二咧就系、是究竟我同呢个朋友嗰个交情系点样啦？系、啦，如果只系泛泛之交， 系咪开始有问号啊？ 是啊，如果只是泛泛之交咁样，我突贸然去 都捉一个一路顺风都得噶， 会唔会吓亲人呢？ 又冇吓亲噶，系咪？ 佢都系祝福啫，又唔系诅咒，系咪先？ 又唔使去咁极端。 咁系啊嘛，即系你祝福嘅反而就系诅咒啦。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祝福啫。 系啊，因为我而家先后收到咧，譬如我今晚咧。就會又有一個 farewell 飯局啦， 哦、 但係咧我未試過嗰個飯局問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佢呢個禮拜日就走啦。 係啊，佢突然間嘅係突然間嘅、 其實呢佢嘅突然間咧，我覺得有啲似咩咧？就我哋見到啲明星結婚或者拍拖咧。其实因为我哋不嬲，人哋唔话你知啫嘛， 冇见过佢拍拖，但系跟住话结婚。 系啦，唔系，但系嗰种突然咧，其实只不过系咁，佢唔识你，做咩话俾你听我拍拖啫？咁其实佢唔突然过，人哋可能同佢一个明星同明星可能拍咗好耐拖，系我哋去到最尾打开娱乐版啊，原来你拍拖啊咁样。咁而家有啲我谂有好多 friend 会一啲饭局咧， 赶唔切话， 可能 来不及通知。 系啦，即系其实人哋就 plan 咗噶啦，不过就都系可能即系而家好多原因噶嘛，又唔想咁高调啊。 系啊。好多咧都好低调噶， 系啊， 唔好讲俾人听吓。 系啦、 啊，我进行紧嘅，你 社团秘密咁样， 你知就好啦。咁、样佢都唔想咁多人，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 呢半年内咧，净系听阿曾志豪你讲话，同啲朋友食 farewell 饭或者系出嚟饮嘢，然之后话 farewell 嗰啲， 劲过收红色炸弹。 系啊，你真系好密， 好旺啊，真系。 因为佢岁数嘅问题咧，即系我觉得。 真系，我哋终于都承认同我岁数有年纪相差啦。 真系几年，我真系。 我有一單咯，我有一個同學就突然間移民咗去加拿大咯。 哦，我都有朋友即係移民嘅，不過咧就可能嗰個叫做個關係咧未去到熟到話我唔見你唔得啊，我唔同你食飯唔得啊，咁你知佢 咧。咁我嗰個個案係熟嘅， 所以都 有 食餐飯嘅。 有啊有啊有。 咁你應該中間都有幫過忙嘅係咪？ 有啊，咪就係搭係 咯， 我喺温哥華嘅親戚咪同佢 friend 咗咯， 我就話咯， 行公祝咯去做。 咁呢个时候唯有注重啲礼仪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就佢有同我讲话，我呢个礼拜就走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出嚟食饭啦。 你系咪好唔开心啊，曾志豪？当你系透过你嘅朋友之中，之前听到你另一个朋友原来要移民， 哦、有啲系啊嗱，我另一个 case 咧就系咧，我哋有啲即系同学啦，无端端佢话俾我听话，你知唔知阿强走啊咁啊？吓，佢冇通知过我哋，佢话搞错，你哋系咪同学嚟噶？我真系唔知道，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我觉得应该就似系咧，真系佢都 唔想。 咁 多人 知 系你啊，尤其是你啦，因为你知道之后， 惊我卖人情啊，周围喺度同人讲啊， 你已经喺个麦度讲咗， 系啦，我冇啊，我阿强走啫嘛，我每次都好小心噶，可能因为咁嘅原因啦，唔系咁都要接受，可能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咧，佢嗰啲离开咧，都系好似徐雪摩嗰首诗咁啊。轻轻的我走了，哇！正如我轻轻的来咁样，真系再轻轻的拂一拂衣袖， 系咪真系不带走一片云彩 ？No no no！ 我而家喺度发现咧，其实咧，即系咁讲啊，咁当然人哋移民有佢嘅原因啦。咁啊，第时咧，譬如放宽翻咧，冇疫情之后咧，我哋去旅行咧，可以租少间好多酒店啦。 哇！你谂住咁样噶， 系投靠下人啊？ 出外靠朋友， 千祈唔好话俾桂花田听啊！所以你又走去边度，唔好同佢讲。 出外靠朋友，下次我加拿大，我搵你顾姐。 啊，话你听。喂， 呢句真喎， 佢姑姐谂都冇谂过发生呢件事，真系 佢好欢迎啊！ 出外靠朋友系咪先？ 系啊，出外靠朋友，同埋我啲移民嘅同学都好恨有啲朋友嚟探佢。 咁啊系啊，都闷噶，可能佢都惊噶，真系。 系啊， 唔系，其实佢欢迎啲朋友嚟探佢啫，佢唔系欢迎嗰啲咧。 朋友， 我话我系阿强个 friend 咧，系你唔识我噶，不过咧我最近嚟加拿大， 咁又知。住下得唔得咧？ 我相信阿姑姐唔会拒绝我嘅。 拒绝你啊，真系啊， 好后生 啊，知道啊，点翻大系咪？ 点少得你啊？好啦，我哋继续喺度为大家开张啦。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动不动。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所以到地球你就甩掉，只有越跳越高，我所以到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 似五月天呢只歌咁讲咯，无论你走去边都好啦，除非你离开地球表面嘅啫，如果唔系仍然都喺地球里边 ，OK 嘅 ，OK 嘅，都系地球人嚟噶。 咁啊，安安乐乐喺度生活啦吓。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而家咧果然系一个移动嘅时代啊！除咗你话有啲人咧会选择咧去唔同嘅地方咧，就即系定居生活之外咧，都多咗个选择咧，俾香港人咧喺唔同嘅订方度咧开工。 开工 系啦，即系嗱，我哋不嬲咧，以前我哋香港人真系嗰个叫做打工嘅嗰个地图咧。的確真係以香港作為基礎嘅， 哦、 即係好少人有啲人咧就話即係特登去咗外國度開工啊咁樣，即係你個公司派佢另計啊咁樣。咁但係咧，而家我哋都話啦，喺呢個移動嘅時代咧，可能我哋開始會諗嘅就係話，喂，畢業咯，你諗住去邊度做嘢啊？我諗住去大埔，唔係。可能去大灣區。 大灣區 係啊，而家終於都真係會有呢、這、一個新嘅。那個地圖啊出咗嚟啊， 我即係話大灣區嗰個圖表已經列入埋香港嗰、那個，即係話 即係揾工嘅對象。 香港、九龍、新界之外，仲有嗰個大灣區。 香港人嘅職場就擴闊咗啦。 係啦，咁因為亦都最近咧， 特區政府咪最中意係咁樣咯，就係因為多個選擇嘛。 擴闊視野。咁因為之前咧，其實已經話咧，喺內地咧，佢哋有嗰個叫做公職人員咧，公務員啊，就向香港人咧就招攬，就話歡迎你哋過嚟投。考嘅咁样，咁 啊，香港人入去大陆度做公务员， 冇错啦，系啦，咁啊，已经有一个派彩咯，有一个成功咗咯， 系啊， 嗱，咁咧佢如果严格嚟讲咧，佢呢啲叫做咧就 pending 嚟嘅，叫做咧宜录取，即系无疑个宜啊，即系大概应该就会嘅，系啦，争少少嘅啫，咁即系唔系叫做话啊，你正式录用，咁但系呢个宜录取咧，其实都已经系啦，暂取咯，即系我谂都八九不离十噶啦，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咧你都见到有啲报纸咧就攞咗佢嚟做一个即系访问嘅目标啦，大家可以学下，即系因为如果咧你都想咧翻上去竞争嘅话咧，你可以睇下，喂，点解佢成功嘅？佢成功嘅地方咧，究竟自己有冇呢个元素咧？ 喂，咩先？我觉得佢成功除咗即系点解会成功咧？撇除佢个人咁嗰个履历啊，扣资格， 你都未知佢系咩资格？ 唔好理佢住先啦。佢系第一个啊嘛。 咩个啊？ 佢系第一个啊！ 喂，第一批就唔系第一个啊？ 系咩？ 唔系得佢一，你讲到人哋得一个竞争咁样，你都傻猪嚟嘅咩？ 系咩工种啊？其实 系啦，嗱，佢今次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咧，佢系咪好似桂花田所讲，系咪因为佢饮头啖汤得一个就招聘佢咧？都唔系嘅，佢咧都有竞争对手嘅。 系 佢系244/1。 哦，哇，都二百几人去投考 嘅。系啊，即系话佢呢个竞争者系有一个竞争嘅单位出咗嚟咧，就系佢一个赢咗啦，一注独中啊。但系有244个人同佢争嘅咁样。 哦， 系啦，咁我首先就第一啦，佢都唔系唔使争嘅。第二咧，佢话啦，原来呢一个咧就系喺旧年12月咧，深圳市啊，有一个叫做商区建设专项招录公务员考试，就有5个定向港澳选拔职位。即系话总共咧就招5个， 系 咁咧，其中4个咧就系香港嘅青年人嚟嘅，咁咧就头先嗰个咧就系其中一份子啦， 系 啦，咁所以咧其实就唔系话冇人要嘅吓，好多人嘅。好啦，佢而家咧竞逐录用嘅单位咧就系等等深圳市福田区 系 福宝街道办事处1级科员， 系 啦，即系嗱，佢系去到最基层嘅单位嚟噶，老老实实，即系唔系话咧，你而家入到去咧，系咪做咩决策局嗰啲咧？咁咪唔使旨意噶，因为佢都系得个20多岁， 即系落翻去区里边， 系啦，仲要落到去街道办事处，即系如果你用香港嚟打个比喻咧，你可能真系去到咧，即系地区区议员嗰个领域，但系佢又唔系议事人员嚟噶嘛，佢系政府里边嘅 主任咁啊， 有啲似啦，即系或者以前咧，可能嗰啲咩民政專員咧，但係都冇咁高級，因為民政專員咧，即係可能佢個區都大啲啊嘛，佢街咧可能係其中一條街道辦，即係裏邊嘅，係啦。咁咧好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咁佢個履歷係咩咧？嗱，如果你想競考嘅話咧，可能有參考噶啦。佢本身係讀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畢業嘅， 金融 係啦。咁啊，佢讀金融畢業啦，而佢嘅畢業論文啊。就係講大灣區嘅， 哦， 係啦， 咁會睇畢業論文嘅咩？ 喂，我相信會啦。 好彩我嗰陣時認證冇，即係我都唔知道我份畢業論文。 因為佢話佢嘅畢業論文咧，正正就係同粵港澳大灣區有關嘅。 咁可能佢自己寫嘅 CV 寫埋啦， 梗係要寫埋啦。 因為話佢既然嗰陣時係做呢份畢業論文，咁佢咪有認識咯，有研究咯。 係啦，嗱，咁再加上咧，如果你話你想得到呢一份工作嘅話咧。你嘅家庭背景咧都要有啲聯繫，因為咧，佢就話啦，其實佢咧 自细咧就跟随父母咧喺广东汕头嗰度生活嘅，系、 哦、 每逢节日咧先至会一家翻嚟香港同咧爷爷奶奶咧就团聚，哦、所以咧其实严格嚟讲咧， 佢、哦、都 佢大部分生活嘅时间咧都喺国内嘅。 哦，两边走 系啊，佢两边走嘅，但系咧佢走得最多嘅地方咧、嗯，应该就系以广东汕头做基地， 系 假日先翻嚟。嗱、嗯、呢、這个背景又唔同啲啦。 咁等先，有啲乱。咁点解佢系由香港投考去？咁其实佢本身 咁佢后来应该嚟咗香港读书啊嘛。 即系申请单程 证哦。系啦，佢嚟咗香港读书啊嘛。咁所以咧呢个好紧要啊。你一讲起上嚟嘅时候咧，同声同气，你有一半时间都喺大陆生活嘅。就同你话普通 融入会好快啊。 融入争好远，系咪先？咁再加上咧就系、是、嗱，我觉得咧你要识得讲嘢。因为譬如我哋香港人，如果你考公务员咧，嗱、嗯，程振鹏可以唔答嘅呢个问题，佢有啲尴尬噶嘛，系、 哦、 啦。通常我哋啲人都系讲话，因为铁饭碗咯，够稳阵咯，供楼啊、养妻活儿都容易好多啦，咁、样。 同埋大湾区嗰个咁多嘅配套系咪先？ 系啦，嗱，但系 同埋最紧要最基本嘅人工有18,000嘛，系咪咩？ 冇错，但系你就千祈唔好咁样谂啦，因为佢话啦。佢嘅感謝宣言係咁講嘅，考取國家公務員並唔係僅僅獲得一份工作，係、 哦、 意味住我哋要以國為民嘅心態建設祖國。佢話呢一個係我哋應該有嘅大灣區發展裏面嘅應有擔當。 講得好啊， 講得好啊，你真係要請佢啦。所以香港啲公務員，我哋要改一改啦。我哋並唔係為咗供樓，係為咗起樓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应该喺机场为入境人士同时进行病毒检测同埋抗体测试。抗体测试以传统抽血方式比较准确，可以喺半个钟头内有结果。佢又话，医管局正系试验多款笃手指式嘅抗体测试嘅办法。嘅方法，如果得到嘅结果准确，可以取代抽血方式。许树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嚟自非高风险地区已经接种两针疫苗并满14日嘅入境人士，验出有抗体水平同埋到步之后监测呈阴性嘅话，可以将检疫期减至7日，再加7日自我监察。而符合资格的入境人士在检疫和监察期间都需要接受多次的测试。另外，许树昌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研究显示，三高长者如果血压维持在相对年轻人较高的水平，只要稳定都可以接种疫苗。欧盟谴责香港修改选举制度，表示考虑派遣代表团到香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表声明，认为有关的改动再一次破坏一国两制原则，同基本法的承诺背道而驰，违反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下的国际承诺，对欧盟的合理期望和利益造成负面影响。欧盟呼吁中国按照国际承诺和法律义务行事，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停止针对捍卫权利、自由和民主价值的人士，并维护司法独立。欧盟将会加强回应香港的情况，特别是增加对公民社会和传媒的支持，推动言论自由，促进港人流动和确保观察对民主派人士的审讯等，并考虑派遣高层官员到香港。中美商务部长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就中美商务领域内有关问题同彼此关切，坦诚务实交换意见。双方话，中美商务领域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务实合作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分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工作沟通。南韩新增6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600宗，大部分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接近70%。单日再多两人死亡，全国累计146,000多人确诊，1979人不治。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0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4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5点，升1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6元，升3元；中远海控19.26元，升2.06元；美团304.2元，升11元；比亚迪股份212.2元，升12.88元；阿里巴巴209元，升1元；小米集团28.3元，升4元；盈富基金29.26元，升1.6元；信宇光学科技190.1元，跌4元；吉利汽车22.2元，升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5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2，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2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4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6.13美元，卖出1,88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在美孚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快线需要封闭，一带车龙几长的，排到去祖尧村。重复多次，就是美孚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都很长的，排到祖尧村。揸车的朋友看可唔可以改路行驶。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的坏车就已经是拖走了，现在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亞街老街咧，同埋聯運街交界咧就爆水管。咁而家所有車咧不能夠由亞街老街左轉去聯運街啦，亦都不能夠喺染布房街入去聯運街嘅。咁影響到一大車多少少。咁另外去旺角東站嘅巴士啦，同埋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咧，都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就是亞街老街同埋聯運街交界有爆水管，所有車不能夠入去聯運街啊，影響到去旺角東站嘅公共交通工具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紅隧方向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咧，仲有少少車龍，排到油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挤塞，车龙都长的，排到去西边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排到渡船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咧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路辉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肥。 穷 低级 廉价 平庸 追走鬼 低下阶层 边缘人 失业 失败烂命 出卖劳力 人 光 辉 人 经济问题 感情问题 一塌糊涂 loser 喺佢笔下全部都系 喺佢 笔 下只有短句几乎将名词与动词以外嘅字通通都削去 佢 美国短篇小说家卡佛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卡佛短篇人生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喺一月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六月二号至三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黎明有首歌咧，我谂啊喺呢两年疫症期间咧，你都唱咗不下一百次噶啦，每一次咧你都系唱紧佢噶啦。哦哦哦哦哦哦哦，搞咩啊？我眼睛想旅行，系冇错，我想唱呢句啫。因为我哋冇得肉身去旅行啦，就眼睛想旅行啦。咁但系咧，你都唔好谂住咧，眼睛睇嘅嘢咧，全部都系靓先得噶。因为咧，眼睛想旅行，有时你都会咧望到啲咧好古灵精怪嘅景点噶。例如咩咧吓？所谓咧即系丑陋建筑啊。咁啊，今日咧有个报道咧就话啦，嗱，你系咪好中意睇啲景点啊？介绍你睇啊，嗱，七星级酒店，哇！你谂下七星级酒店咧，我唔知你即系喺脑海里边第一个印象系边一间咧，我就净系谂起杜拜嗰只帆船酒店啫。啊，其实佢六星定七星咧，好似七星嘅。咁啊，嗰个就好神奇啦！你直情觉得佢个造型咧都系好奇特嘅，成只帆船咁样。咁啊，就算你未住过咧，我谂你都会有一种咧好向往嘅心态喺里边啊。嗱，而家我哋讲紧个七星酒店咧，就唔系杜拜嗰间，系喺内地嘅。内地嘅七星酒店，系咪食字啊？你咪讲七星岩嗰度有间酒店啊？唔系，咁内地都可以有七星酒店噶，都好劲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个酒店咧喺咩地方咧？犀利啦！佢咧就系喺内蒙古自治区，叫做满洲里嘅地方。咁啊呢笪地方咧有咩咁特别咧吓？你哋有讲呢单咩？唔系啊，唔好吓我啊！你知道我成日都一讲就见到啲拍档个表情有异样就讲嚟听下做乜事啊？ 冇，头先嗰个名好得意啫。 系啊，叫满洲里啊嘛。 满洲里你都未听过？ 我哋孤陋寡闻。 咁我一阵要再同你补充中国六大神奇站名先得噶。你记住提我，我一阵会再同你讲咯。吓亲我两个拍档头先呢啲表情，好。满洲里呢个城市咧就好特别嘅，因为咧佢就西临蒙古，北接俄罗斯，咁啊，所以咧佢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会有好多咧，即系叫做东西方文化嘅交汇之处啊。所以咧，头先我都讲啦，因为佢北接俄罗斯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有俄罗斯一个特产咧喺里边咧，就嗰啲叫做兔瓷娃娃，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即系话咧系一个好大嘅娃娃公仔，咁但系咧其实佢中间系打通可以掹得开嘅，咁你打通之后咧，佢里边咧就有一个咧细佢一个 size 都系一模一样嘅个娃娃，然后里边咧再打开咧又有嘅一个冚一个咧就叫嗰啲套瓷娃娃咧，咁有阵时你可以起码套到咧成六个七个噶，最细嗰个娃娃咧细到好似咧一粒花生米咁细嘅啫吓，咁你知系呢一只啦，佢就用咗呢一个套瓷娃娃。我哋做成间酒店嘅建筑物外形系冇错，系你由离远望落去咧，你就真系见到一个咧超巨型，直情系一个巨型建筑物，但系佢一个套瓷娃娃嚟嘅，咁啊亦都系咧有晒即系嗰个颜色啊，佢连个形状咧都系嗰个咧弯弯地嘅嗰个樽身喺度啊，咁你觉得开唔开心啊？其实都 OK 嘅，如果就咁离远睇咧，不过。你话佢作为一间酒店嘅外形咧，又的确系有啲古怪嘅。我觉得似系咩地方衬啲咧？譬如你觉得似以前去玩嗰啲主题乐园啊，或者丽苑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嗰啲鬼屋咧，嗰个入口处咧就似啲嘅，因为。 都话落成个娃娃一个女仔个人样咧，系望住你。咁你而家入住嘅时候就系呢笪地方啦吓。咁佢有啲咩特色咧？第一，佢就七星级嘅酒店啦，劲啊！而且咧一晚咧要6000蚊人民币噶，你都唔好话即系吓收费都昂贵噶。呢个真系一级冚一级噶。咁咧个离远睇咧，其实系都几靓嘅，因为咧佢中间咧就系嗰个陶瓷娃娃啦，佢左边咧就扮到好似咧俄罗斯个克里姆林宫咁样啊，系嗰啲建筑物嚟嘅。然后佢右手边咧就系一个咧大型嗰啲马戏团嗰啲帐幕，咁所以咧你其实睇落去咧都几缤纷嘅吓。咁啊里边究竟好唔好住咧？就我谂都唔系重点嚟噶啦，因为咧你其实净系想睇到个外形咧，就而家都已经杀晒啦。但系最惨哇，里边原来好劲噶，富丽堂皇啊！佢嗰啲建筑物嘅特色咧，真系咧，譬如话有圆拱形嘅大天花啦，全部都系咧用晒俄罗斯里边咧，佢哋嗰啲叫做有啲似东正教啊嗰啲咁样壁画啦，然后佢哋嗰个设计啦咁样，咁所以咧，喂，其实咧里边都系靓噶，连间房里边嗰张床啊，都系咧，你会觉得好似进入咗咧以前俄罗斯嗰啲宫殿啊，宫廷里边咧嗰种咁样嘅即系装潢设计嘅吓，哇，咁所以咧，如果你评佢系呢一个即系丑。建筑物咧，我又觉得咧有啲即系太过严苛啦。不过恐怖就有嘅，我就真系觉得佢嗰个样咧有少少恐怖嘅特色喺度嘅。咁啲人点解会唔中意咧？就因为咧，原来佢话咧喺里边咧每一个地方咧嘅细节咧，譬如话电视机啊，佢里边嗰个化妆镜啊，都有个吐槽娃娃。好似望住你，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好唔中意呢一种公仔嘅话咧，你入到呢间酒店咧，你真系会觉得做乜成日啲人望住你嘅？佢今次唔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佢今次系一个 Big Sister，Big Sister 咧系咁望住你，咁所以你就见仁见智啦吓。有兴趣嘅朋友咧，你可以自己上网睇下咧，喺呢一个满洲里嘅呢一间七星级嘅吐槽娃娃酒店啊。咁但系至于头先咧，我话啦，有啲人咧就觉得咧大陆有啲建筑物咧就比较奇特嘅。咁我介绍你睇一条短片啦，佢系嚟自呢一个咧叫做老外看中国、老外看台湾嘅一条 YouTube channel 啊，佢就有呢个咧叫做中国十大奇葩旅游景点，佢就盘点好多咧真系好古灵精怪嘅建筑物，包括成只水鱼啊，即系嗰只咁嘅水鱼，好似龟嗰个动物咧，就作为一个建筑物咯。咁你中唔中意喺呢个地方度旅游呢？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自己睇一睇条片。哦，你眼睛想旅行。嗱，七星级酒店，程振鹏，如果你住呢间嘅话咧，呢铺真系发达啦。不过我觉得以你嘅 size 入到去咧，你真系要小心，你俾人套咗个陶瓷娃娃度，好似拍恐怖片咁样，出唔翻嚟点算啊？你谂下。好似一个桂花田咁嘅 size， 然后撞咗你喺里边啊！ 听落真系几恐怖、啊，又或者好似嗰啲旅行劫咁样，哇！一个劫就食一个劫咁样，哇！我都可以匿埋喺个劫里边噶，哎呀，咁啊，都系小心啲好啲啦吓，咁、啊、诶。既然咧要小心嘅话咧，有一样嘢咧，大家都一定系要注意啦，就系小心啲病毒啦。所以我哋咧就需要咧打疫苗啦，系咪？啊，原来打疫苗咧，即系除咗话有啲朋友点解仲未去行动啊？咁系基于咧嗰个身体健康状况咧未系适宜，咁所以咧即系未能够去接种呢一个打疫苗之外咧，原来都仲有可能系基于一啲原因嘅。嗱，点解咁讲咧？好似喺上海啦，近日咧，原来有一个女人啊，佢喺咧接种疫苗期间咧，怀疑咧系因为啊，佢惊打针啊，惊到咧不得之了啊，哇，震晒咁不断喺度挣扎咁，唔打唔打唔打，咁然之后佢老公咧，哇喺呢个时候咧，唔系话走去安慰佢，唔系帮手咧揿住佢，而系咧喐手打佢咯，系啊。即系打佢个头啊，咁样咯，咁然之后咧就爱嚟做咩咧？等佢冷静，同埋咧等嗰个姑娘咧可以帮咧呢一个嘅女人咧就打针嘅，打呢个疫苗嘅。哇，系呢一件事咧真系吓亲大家。喺一啲嘅新闻片上面咧都见到啊，嗰个女人咧喺接种疫苗嘅时候咧真系好惊，佢应该系好惊打针。咁佢个老公咧就即刻咧喺后边咧箍紧佢老婆个身体，箍住佢，跟住咧就用只手咧打佢个头，哇，搞到佢啊喊晒咁样啦。最后咧 呢一個太太咧，原來佢係未完成接種嗰個疫苗嘅，唉，真係搞一大輪咁樣。你話呢件事咧，真係提醒咗我哋，係可能都真係仲有一啲人咧，佢係因為超級恐懼打針呢一件事，所以先至卻步未去打呢個疫苗住，會唔會係咁呢？嗱，就好似上海呢個女士咁咯。只不過如果要消除打針的恐懼咧，就唔應該咧學似呢個女人的老公咁樣啦嚇，喐手喐腳咁樣用暴力咧嚟到對付，咁做咧實在太過唔文明啦！啊，人哋以為咧係家暴添啊，其實坊間都真係有好多平台咧係教大家點樣可以消除對打針嘅恐懼噶噃。嗱，有兩個 channel 啊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嘅，一個 channel 咧叫做咧超迷你戰士啊。佢有條短片叫做《十萬個怎麼辦》，超怕打針怎麼辦？如何讓打針不那麼可怕？咁入面咧就教咗你咧幾種唔同嘅方法，包括咧就係想像力。想像一下咧，你而家咧，嗰支咧唔係針嚟嘅，係一隻蚊嚟嘅啫，你俾蚊咧急一下嘅啫，咁啊點會痛啊？即係類似咁樣嘅方法啦。咁然之後仲有第二條片可以參考嘅，咁就係嚟自呢個 channel 啦，叫做咧黃醫師健康講堂，係啦，咁咧佢入邊有一條短片叫做咧小孩超怕打針，如何找到面對打針的勇氣咁樣。咁裏面呢呢一個嘅醫生呢就係教小朋友點樣面對啦。咁其中佢講咗一個方法就係話呢，醫生自己都係咁㗎喎，就係呢搵個夾，搵個衫夾先呢，喺打針之前呢搵個衫夾夾一夾自己個手嗰啲皮膚先，夾下啲肉先，夾一夾，咁跟住呢就等自己呢去適應返，其實打針就好似呢攞個夾呢夾一夾隻手啲肉咁上下㗎啫，咁你呢就會有個心理準備，就唔會驚呢有幾痛啊咁樣啦。嘩，得唔得㗎呢啲方法真係，大家可以呢參考一下睇下啦。咁我呢就覺得呢，點都要俾一支針同埋一個呢就係雙手打交叉嘅 emoji 公仔俾呢一條短片。 一支針，一支針刺在心。 咩事啊？好啦， 佢回应你啊，佢回应你啊， 打针都可以播歌噶， 系啊系啊系啊， 阿桂花田，咁啊，如果俾着你系嗰位老公，调翻转啊，原来你先生咧好怕打针，佢好紧张，超紧张喺度挣扎，你会点做咧？ 我会点做？仲使问？ 你讲啊， 又系敲佢头，唔好啦， 唔会啊，佢同佢老公讲、啊，你如果唔打针嘅，今晚就我。入嚟帮你打， 哎哟！ 你要边个 打？佢老公第一时间话打打打。 啊，问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政府嘅宣传广告啊？系杨千嬅拍嘅，系好多年前啦。佢又会喺度大叫啊！我爱你啊！我爱你哋啊！32个我都咁爱，冇咗你哋食龙肉都冇味啊！就算海枯石烂，我都唔会俾你哋啦。因为我爱惜每一只牙齿，你呢？系啊，有冇记得呢个广告啊？系啊，好在我嗰时候嗌到咧好得意啊！咁就系啦，我哋嘅身体其实由出世当天啊，都跟我哋一生一世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有冇好好保养保护，跟你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嘅身体咧吓？嗱，有句说话就系话，我相信大家好认同，就系、是、牙痛惨过大病，系咪？牙科医生咧，你却系最唔想见到嘅一个医生，因为每一次揾佢都唔方好嘢，永远咧唔去到最后关头痛都顶唔住啊，你先揾佢嘅，唔知大家有冇咁嘅同感啦吓？唔想咁样，可以点样啊？咪就系好好保养佢，保护佢咯。台湾咧有位男士咧就将呢个牙齿咧变成投资咁嘅计算，佢话如果甩一只牙。要之后要种翻一只上去，就要20,000。当你有20只牙都系要咁样整嘅话，总共系几多钱啊？20万啊，系20万啊。咁 要用200,000保护你只牙，咁点解唔之前唔系即系整好你只牙？点解唔好好之前去保养佢咧？咁系嘅，有医生话，就如果咧，即系牙医话咧，就话如果朝早你只系能够有时间刷一次牙嘅话咧，咁佢就建议你食完个早餐之后刷，好过一早起身刷牙。啊，不过大前提系你琴晚要临瞓之前啊、刷一个。好认真嘅牙系啦，第二就系刷牙太大力，其实同你冇刷嘅一样咁衰嘅，因为你会令到你啲牙龈受损。第三就系刷牙系要用正确嘅方法，咁啊点样为之正确？麻烦你自己上网揾下啦。第四就唔使日日咧就用漱口水漱口嘅，一个礼拜一至两次就 OK 啦，否则就会弄巧反拙。第六。食完酸性嘅食物就唔该你啦，记得要刷牙或者咧系朗朗口先啦。第七就系、是、咧发现流牙血，唔该你要正视，唔好话哎呀有佢啦，刷刷就冇事，其实唔系嘅咯。第八就系话咧，快快养成呢、這个。清洁你嘅舌头，即系你条脷啊！因为咧，佢话你刷牙净系刷干净你嘅牙齿，但系条脷咧都系有细菌嘅、哦，所以咧适当嘅力度啦，同埋次数去清洁你条脷咧，咁就 OK， 咁你就可以悭翻20-30万去睇牙或者整牙噶啦。嗱，医生咧亦都有个建议，刷牙333，咩叫刷牙333咧？佢就话啦，三餐之后3分钟内刷牙3分钟。讲一次，三餐之后即系食完早午晚三餐啦，三餐之后3分钟内刷牙3分钟，系就系、是、咁样就可以好好保护你啲牙齿啊！今日分享咧。面白牙医黄伟嘉医生啊，咁咧呢个牙医咧，佢喺个片里面咧讲解咗好多好多关于咧牙齿嘅护理啊，系护理系点样啦、啊？哦，佢仲有一样嘢就好喎、啊，喺佢嗰个叫做描述里面咧，佢会讲埋1分09秒嗰个时间咧，就系、是、刷牙到底刷咗啲乜嘢啦？6分09咧系会点样刷牙法啦？超级重点啦？7分30几，即系佢有埋里面咧，如果你有啲嘢，哎得啦，我知系点样。我知点啊！我想睇重点，佢自己里面个简介都分埋乜嘢时间会讲咩题目嘅，所以我会俾5个手指公呢个牙医，同埋我会俾哎呀刷牙刷牙刷牙嘅 emoji 俾大家。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喜学唱，我会再学唱，我会再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拉人。 早晨 ，Crazy 拉人，沈婉琪。 早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今日星期四我哋又嚟学下咧，认识一啲嘅生物啦。 系， 今次呢个咧，晓飞啊，飞喺天上面飞啊。 我要飞往天 上。佢哋咧就系、是、咧叫做燕鸥。即系燕子个燕，海鸥个鸥。咁、因为咧，我早几日咧见到咧有新闻咧话美国嗰处南加州咧话有嗰啲咧燕鸥咧，佢哋孵化个放咗啲蛋啊， 系啊，佢哋孵咗蛋啊，其实要睇住啲 B B 噶嘛， 但 系 走晒啊，佢哋 系啊， 剩翻啲蛋咯， 自己去 high tea 啊，佢哋 剩翻三千粒呢啲蛋啊，咁啊真系会变咗做孤儿，点算咧？咁于是咧就引起咗我嘅兴趣，睇下呢啲燕鸥系咩啦。 系 咁燕鸥咧。佢咧原來通常咧就係屬於呢一種叫做中等至大型嘅雀鳥嚟嘅，佢嗰啲羽毛咧就多數都係灰色或者白色啦，咁咧個頭咧係黑色斑紋嘅有，不過最得意係佢個嘴咧，佢個嘴嗰個啄咧係黃色嘅喎， 係啊， 係、啊， 即 係 俾你自己睇下咧。哦，我食嘢嗰度嘅位置喺邊度啊？ 啊，咁呢一啲嘅燕鷗咧，佢哋咧係好識得潛水捕魚嘅，捉魚嚟食，咁又會食咧嗰啲淡水水面嗰啲昆蟲喎。 哦， 嚇、 啊！即係水裡面又有 大魚又得，小昆蟲都得， 佢、啊、又識飛啦，但係又識遊啊，好羨慕。 但是这样、他虽然会是潜水，但他很少游水、除了冲凉之外他很少游水的话这些的燕鸥原来 都挺长命的，他可以呢有成25至30年的寿命的， 是哇， 算不算长寿、 我觉得都算了， 系咯，哇， 好啊！ 咁啊，呢啲喺世界各地咧都会见到嘅燕鸥，唔系话净系边个地方独有嘅。 咁佢仲在生嗰啲系咪叫生勾勾啊？ 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600宗，大部分系社区感染，首都圈占接近七成。单日再多两人死亡，全国累计146000几人确诊，1979人不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1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5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1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2.5跌5毫，中远海控18.96升1.76，美团299.4升6.2，比亚迪股份211.4升12.08，盈富基金29.22升1.2，阿里巴巴208.8升8毫，小米集团28.5升6毫，信宇光学科技187.5跌6.6，吉利汽车22.2升4.5，中国软件国际12.86升1.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0.953，瑞士法郎8.663，澳元5.999，加元6.404，新西兰元5.569，欧元9.442。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2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12美元，卖出188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嗱又比较热，但系又好湿，又会落雨嘅一个天气，一个早上，大家小心揸车，最紧要啊！ 系啊，嗱你又忙啊，桂花田， 我忙完啦， 走浮灯台一样啊，哇， 走浮灯台， 有冇失礼街坊啊？咁住， 唔系，我走咗隔篱台， 隔篱台， 其实都唔系隔篱台嘅，只系咧我哋自己嘅台啊，我哋文教组咧，阿陈德信咧佢自己监制，隔篱组系啦，佢哋监制咧，即系监制咗一套咧嘅叫做广播剧，哇，有铿铿声古装嚟嘅，系啊，咁咧就 武侠啊， 系啊，武侠啊，叫做闲话武林啊， 哇，系啊，闲 话武林， 系啊， 咁你系扮演 闲嗰个啦， 佢话嗰个， 喂啊， 佢话嗰个， 我系林嗰个， 定系武啊？ 咁啊，哇，佢邀请咗咧，即系好多个同事啦，唔同界别组别嘅同事都喺度嘅，即系嗱，有阿丁家湘啦，阿张远君啊，杜婷啦，黄雅文都喺度啦，咁跟住咧，仲有我哋即系已经退咗个前辈阿启明咧， 系 都喺度啊，仲有就系啦，阿敬文啦，即系我哋嘅监制啦，仲有阿学希啦，咁仲有我咧都会喺度粉墨登场噶，系啊， 咁紧要啊， 咁我咧 系咪感觉嚟噶？你嗰个 系啊，我 咩角色嚟噶？ 我唔系嗰啲士兵喺度倾倾偈，哎呀哎呀死咗嗰啲啊， 系咪嗰啲咩江南七妖啊？定系嗰啲咩？ 定系定系黑山老妖啊？ 嗱，哎呀，俾你估中咗一啲添，我咧 个老字咯，估中咗个老字咯， 系呀， 天山铜锣， 我个角色叫做咧鬼。 鬼火咁靓啊！ 咩鬼舞系嘛？ 琼花鬼舞啊，系啊！ 哦，琼花鬼舞添啊，哇！ 系啊， 系喎。 琼花系咪通常啲系即系嗰啲 咩啊？ 烟花女子望到你眼琼琼啊！ 啊，琼花系咪嗰烟花女子啊？ 系啊， 唔系，我系嗰啲咧，即系大侠嚟嘅，即系话嗰啲 咩大侠？ 唔系啊，即系我系嗰啲咧，譬如峨眉派嗰啲长老嗰啲咧。 咁你角色要做咩噶？ 我角色就系咧，即系同嗰啲新嘅年轻后一辈咧，就有啲叫做教训啦，系啦，即系我系长辈嚟噶嘛，咁可以同佢哋咧即系教训一番啊，或者咧 你李莫愁 啊，即 系 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应该系，跟住咧， 咁啊都几得意，因为好耐都冇玩过呢啲广播剧， 系咯系咯系咯， 咁啊跟住就话唔系，我而家叫大家听下啫，有啊嗱嗱，之前已经开始咗啦，咁啊今日第七集咧就有我份啦， 哦，今日先至介绍，所以你睇佢几识拣啊，真系啊， 唔系啊， 有冇香艳场面？ 我那些就没了，因为我只有激激激激笑而已， 有都不怕看不到的， 但有打斗场面 的。 你的功夫是什么？绝技是什么？ 是啊，有没有绝招的？ 哇，我唔记得咗咯，太多文字啊，大家听啦。 冇错啊，咁喺边度听先得噶？ 嗱，上我哋嘅 Mind App 咧，就已经系可以重温啦。 重复啊，可以 重温啦， 重复听。 咁你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网站咧，第五台咧，咁你就会睇到一个叫做《闲话武林》啊。咁咧，你跟住咧就可以听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 好啊，重复听。 我唔开心啊，我唔开心啊。我上次见到陈德信，我同佢讲，你开武侠嘅广播。你咁都唔揾我录，我咁中意讲武侠小说，睇武侠小说，佢啊明显啊觉得理亏啊，佢完全唔敢面对我啫。 得咪记错啊？ 我都觉得系应该系。 呢个人又输心俾你啊嘛？ 唔系咯，佢自己有冇自己粉墨登场 啊？ 岂有此理，离晒谱啊！ 咁佢又唔系， 但 系 做晒所有闲角系咪？ 今日闲话武林里边，你最后有冇即系点样噶？有冇称霸江湖啊？你 有冇俾人废咗武功咁？ 系啦。至於我係其中一個武林高手嚟嘅， 你係武林高手嚟， 其中一個咯。 但又唔知道自己的絕招係咩喎？ 係啊，瓊花鬼舞嘅絕招會唔會係？ 我淨係記自己嘅名字，唔記得。你真係論盡啫、 即係人哋同你講話留下姓名，你就話睇下稿先。 瓊花祖母 係啦，瓊花祖母同埋天山銅鑼喎。咦，榴蓮有冇份啊？ 未見到有。 哎呀，榴蓮未有份啊！陳德信，我哋公開呼籲啊，你快啲俾個角色我同程振鵬組啊，拉埋程振鵬落水先。 我哋即係證明我哋港台嘅家親啦，個個台嘅同事都會粉墨登場。 冇啊，佢就親你，唔親我哋啊，嬲佢啊！ 在世间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罗文欣嚟啊！世间始终你好啊！ 嗯，哇，好耐冇听呢只。 唔系，我成日都听。 系咩？ 我仔系好中意听呢只嘅， 所以经常热播嘅。你屋企 系热播， 佢唔系佢仔热唱， 我仔热唱。 隔篱邻舍以为发生咩事，又重播咩？个电视剧 儿童版嘅， 呼哈系冇错。OK 啊， 好，边个有？边个有？边个开波？ 讲开小朋友。我想讲一个咧，就系、是、有外国一位小朋友咧，佢真系有趣。正所谓咧，即系叫做咧，即、就、系、是、小朋友咧。 我等紧你正所谓啊，正所谓人非一草木，系，请讲。 童言无忌啊！ 哦、童言无忌， 系 啊, 啊， 所以咧， 好容易出事啊，所以， 所以咧，嗱，呢一个小朋友咧，佢许下咗一个咁样嘅愿望。咁最终呢佢屋企人都係俾佢去达成嘅、 哦。 但係呢就唔好介意呢嗰一幕其实呢唔係啲好嘢嚟嘅。 点呀点呀。 究竟咩事呢话说有一个3岁嘅小妹妹佢生日喎佢来自美国嘅。呢、个3岁嘅小妹妹叫Leona。咁佢呢就爸爸妈妈就话啦咦你呢3岁啦我哋会帮你整个蛋糕啊你想你嘅生日蛋糕呢做个乜嘢公仔啊咩样啊咁。咁佢呢就好似狮子王嘅。 哦。 唔係好似。佢好鍾意狮子王嘅。 係啦我 食咗几个字。 係 啦。好鍾意狮子王。 咁你估妹妹似狮子王。 咁跟住呢佢就话啦可唔可以呢个蛋糕呢係呈现呢狮子王入面嘅其中一幕啊咁样。究竟佢想个蛋糕 要求咧？ 狮子王里边最兴奋，当然就系嗰啲咩咧？咩I want to be the king 啊， 系啊， 想尽快做王啊， 嗰只唔知乜嘢抱 起 咗， 嗰只忽忽啊抱起佢啊， 系 啦系啦，好多啊真系，系啊，佢有好多幕都可以好经典噶，同阿鹏鹏嗰啲都可以出嚟噶嘛， 三个好朋友咁样系咪？ 系啊， 好啦， 哈库纳马塔塔， 你真系好熟啊， 因为佢仔成日睇嘅又系， 但系 两个仔嘛， 呢一个嘅3岁小妹妹佢就话啦。我希望咧系将咧阿辛巴系咪啊？嗰、那个 系啊， 嗰个辛巴个主角咧有一幕咧系睇住佢阿爸咧跌落山崖死咗。我可唔可以将呢一幕做喺个蛋糕嗰度？ 我觉得作为个老豆听到啦，阿仔系你生日啫，阿爸唔使死啦。 阿女嚟嘅， 系咯，唔系阿女系你生日，我唔使死系嘛？即 系 有你冇我喎，而家 唔系嗱，你要多重角度睇，我会觉得咧呢一幕系令到佢成套电影里面最深刻印象咧，可能佢唔想，可能佢唔想呢件事，所以佢记住佢咯，佢就唔系想诅咒佢嘅，应该系咪啊？你唔好咁谂。 呢个3岁嘅小妹。 何必是生日顶蛋咁嘅嘢出嚟 咧？因为佢唔知生日系叫做乜嘢意义噶嘛，只要哦好啦有蛋糕啦，佢唔明系咧庆祝咩噶嘛？ 但系咧，如果大家听完佢嘅解释之后咧，你 你可能就会话佢唔系唔知生日咩？ 系咯系咯， 哦系啊， 就系知生日咩一回事？ 哦、即系佢唔系 点解你要拣一幕咁惨嘅嚟到做喺个蛋糕嗰度咧？ 咪先，你要形容个造型咧，其实真系都几靓嘅。因为嗰个蛋糕的造型咧，就真系咧，即系佢做咗个好似一个咧圆拱形嘅，因为佢悬崖咁啊嘛， 山崖、 哦、山崖仔咁，跟住咧，然后咧嗰个狮子王爸爸咧，就真系咧打横走，整咗只咁嘅狮子，打横瞓低咗，咁然后嗰只小辛巴咧，就真系咧喺嗰个圆拱形嘅蛋糕顶度望住佢， 咁咪好靓咯，即系嗰个画面， 其 实系噶， 我净系谂紧咧，嗰个阿爸咧，即系落 order 嘅时候点讲好啊？唔该，我想整个蛋糕，你想要咩主题啊？狮子王冇问题啊，你想要边一款？死老豆嗰款，先生唔好玩啦！即系我哋其实咧，系啊，我仔要。 但系咧，我想问咧，嗱，通我哋过往咁多年咧，嗰啲蛋糕都系即系一个固定硬掹掹嘅造型嚟嘅啫嘛， 即系冇谂过系一个情景嘅。 系啊， 点 系一个情景蛋糕啫？ 而家越嚟越多嘅，因为你睇学诶嗰啲唔同，特别系贵少少嗰啲啦，嗰啲蛋糕咧，佢自己都已经 set 好一个咧得意嘅场景，可能有五只猪啊，或者有啲唔知咩公仔咁样咧。咁所以你 硬掹掹，但系唔系一个剧情啊嘛？你明唔明？ 唔系，因为你冇落 order 啊嘛，佢其实佢配合到嘅，不过我觉得真系会好。怪佢话吓，辛巴 以为你咩事啊？ 睇住个老豆跌死 嘅，系啦，哇，呢、這个好复杂，咁但佢都做到啊！ 犀利啊，犀利！ 做到咧就嗰啲蛋糕师劲 啊， 犀利犀利！ 咁但系咧呢个妹妹佢解释翻，点解我要拣呢一幕咁惨嘅咧？ 系啦， 因为咧我相信咧，如果嗰啲嘅朋友嚟到我生日会咧，见到呢一个情景咧，就系伤感嘅。一幕咧，一定会咧伤心到咧，唔会想食嗰个蛋糕，咁咪冇人同我争咯。 系啊，心机女啊，心机女啊， 佢谂咗几转噶喎呢个， 即 系 你 三水水 所以我觉得咧好神奇喎，佢咧佢讲得出呢句咧，即系佢知道几样嘢。第一啦，佢知道咧其实咧呢个系唔吉利嘅嘢啦。 系啊， 第二咧， 爸爸死啊， 系啦，佢知道人哋见到啲唔吉利嘅嘢咧系会唔中意噶啦。 系啊，佢即刻识几样嘢。 然后佢就第三就知道咧，咁佢就可以独享啦。 系啦， 哇，佢都成。成熟女， 三岁咋？ 成熟心机女， 真系心机女嚟喎！依个 定系佢头三年嘅生日咧，佢都俾人抢晒啲蛋糕食咧。 而佢咧开心到即系，因为好太多人， 唔系俾人抢晒，佢唔开心。 妈咪就话：咁人哋又小朋友嚟到，一定要俾人哋食噶，系 啊！ 哎，妈咪再买俾你，之后可能妈咪冇买到，基本年年都冇得食蛋糕。 即系其实佢嗰个绝招咧，如果你谂下咧，佢系等于话我哋一齐去卡拉 OK 食果盘，我嗌晒成盘榴莲， 冇人中。 冇人食，我自己食嗱，但系佢要自己都中意食吓。 但系问题系佢三岁，你谂下佢大个真系不得之了。我只系想话 你系佢，你系佢父母呢个女咁样嘅表现，你会系开心啊？ 系啊， 定系担心？ 但系佢爸爸妈妈做咗俾佢。 系啊，佢做嘅时候唔知佢有呢个谂法噶嘛，净系以为佢 知噶，都 唔系佢一早已经知佢想独霸个蛋糕， 因为已经奇怪啦嘛，点解你要阿女要拣一幕咁样嘅咧？ 因为呢个心境嚟，心态嚟，即系佢谂法嚟噶嘛，呢啲系咪先？所以一定要了解佢。 不过咁，外国人咧，佢哋好闲嘅， 分， 所以佢哋唔觉得有咩问题，咁咪照整。 我中意啲网友咧，睇完呢单新闻咧，佢话：咁如果要同佢比拼咧，下一年嘅生日蛋糕有啲咩可以咧？ 边一幕可以就 系啦，跟住大家纷纷谂，其中一幕佢就话：小鹿斑比个妈妈俾人咬死嗰幕啦。 真系 仲有仲有系咪仲有咩嗰个 小 飞象小飞象有冇啊？小飞象有冇即 系阿妈妈俾 捉咗去， 俾人捉咗就带咗去同佢分离咗嗰幕咯。 系啊，即系全部都要揀嗰啲咧，最惨嗰啲啊，两幕出嚟。 佢会俾人咧，即系其他啲小朋友睇到之后咧，妈咪我都要整一个呢啲唔知咩画面嘅，即系变咗盛行咗。 如果我哋中国主题啦。中国主题有啲乜嘢系可以摆到落去啊？我谂起整个包青天嗰个九头集出嚟咯。 可唔可以系万疆女啊？ 咁啊太深喎。 唔系喎，都可以喎。呢啲即系古代中国。 有冇唔系古代中国，即系粤语长片嗰啲咧？即系割肉养。 买血系啦。咁 样， 咁 老保咪割咗自己嚿肉出嚟煲汤 嘅。咁简单啲，应该咧个女就话唔该，我想要咧一个碎丹做嘅蛋糕。 哇， 嗰只绿色，嗰只绿色， 仲要嗰个信封， 系， 仲要嗰个样，阿爸阿妈一望住，衰仔真系， 唔开胃， 边个咁食嘅？ 整我都唔想接呢个 order。 Accepting 嘅呢个系比较。呢、這個唔知叫咩咩 style 咧，超啲啦，當係 啦 ，Jimmy Cliff 嘅 Akuna Matata 呢個版本。喂，講緊嗰啲蛋糕咧，我頭先同兩位客檔講咧，嗱，你話有啲咩好特別場口嗰啲咧？袁斌啊，同孫藝珍啊，原來之前咧喺孫藝珍生日嘅時候咧。系啊，咁咧佢哋有人送咗啲蛋糕俾佢咧，就系将佢哋喺画诶，即系个剧集里边咧，佢哋浪漫相拥嗰个场面咧，摆咗落个蛋糕度。 哇！ 所以其实 佢系射印落去定系咩啊？ 佢系射印落去嘅，即系唔系话真系做咗一嚿人工仔嘅， 即系铺喺面。 系啦，但系都有一个孙艺珍自己嘅立体造型公仔嘅，有几款。咁所以咧，第一有呢啲啦。咁第二咧， 系啊，小 师傅第二咧，我最近食过有啲散水饼蛋糕咧，佢可以劲到咧，你俾相佢，佢就将咧三层嘅蛋糕咧，佢可以将你啲相咧用咗电脑档案之后咧，镭射打喺个蛋糕面上面啊。即系你成层蛋糕咧，就有晒你俾佢相片作为嗰个叫图案设计咧，好正噶， 即系仲食得嘅添， 仲食得噶，系啊，不过就要啲钱咯，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同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下午3:15喺政府总部就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会见传媒，预料将会公布将伏必泰疫苗嘅接种年龄下限放宽至12至15岁青少年嘅安排。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商界推出不同的奖励鼓励市民接种新冠疫苗是出于善意，但担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不顾身体状况冒险接种。他建议商界将奖励改为津贴数以千计的市民接受接种前的医疗咨询，相信更加实际和安全。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基层市民不能够承担在接种前咨询私家医生的医疗费用，但公立医院门诊轮候时间长，政府亦都未有为有意接种的市民提供接种前的检查和医疗的咨询。如果能够津贴市民在接种前做身体检查，更加能够鼓励市民和减少疑虑。有市民在去年5月发起反对港区国安法游行，期间一名男子携同索带等的物品在金钟示威现场出现，经审讯之后在东区法院被裁定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成，判处监禁6星期。辩方求情的时候说，24岁的被告已经有深切悔意，虽然自认无辜，但明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出门口的时候应该检查清楚袋内的装备，远离发生社会事件的地方。裁判官说，本案性质并非轻微，考虑到当时社会气氛和背景，判被告入狱6星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出内部指令，要求采取措施加强应对中国的挑战。五角大楼今年2月根据总统拜登的要求成立工作组，研究应对中国的策略。奥斯汀根据小组的评估建议发出内部指令，将中国和相关军事建设议题列为美国国防政策的首要重点。内部指令的细节列为机密。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相关措施将会改善国防部的能力，重振盟友和伙伴网络，增强威慑力，加强发展新的作战概念。为了确保遵循内部指令，奥斯汀将会亲自负责落实工作组的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2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64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跌4蚊；中远海控19.08蚊，升1.9；美团296.8，升3.6；比亚迪股份212.2，升12.88；盈富基金29.16，升6仙；阿里巴巴208蚊，冇起跌；小米集团28.35，升4.5；信宇光学科技188.1，跌6蚊；吉利汽车22.1，升3.5，中国软件国际12.56，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5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2，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5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74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36美元，卖出188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个爆水管嘅位置喺亚街老街、联运街同埋演报房街交界噶。咁呢三条路嘅交界咧，亚街老街、联运街同埋演报房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影响到亚街老街同埋演报房街嘅车咧，而家唔能够驶入去联运街。咁巴士路线咧有几条啊？包括44啦、58X、59X、67X 同埋93K 咧，都要改用循环线咁行驶。咁亦都会取消旺角东站同埋联。运街巴士站啊，当中咧系唔会加中途站噶。咁203C 去大坑东方向嘅呢条路线咧，亦都要改道行驶，同样啦都会取消联运街巴士站同埋伊利沙伯中学站，中途咧都系唔会加中途站喺中间噶。咁啊，重复多次个位置就系亚皆老街、演报房街同埋联运街交界部分嘅行车线咧，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影响到咧亚皆老街同埋演报房街嘅车唔能够驶入去联运街，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一带比较挤塞。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咁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这一段仲是挤塞，车龙去排到去三门仔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候，必须要在黄色停车线之前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才好开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妈，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 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啊？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 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歌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词的歌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发布人啦。 系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啦。咁啊，紫外线指数咧去到8噶吓，咁啊属于甚高。咁啊，大家出街嘅时候咧，又大遮海遮太阳，亦都可以遮雨吓。 系，唔该晒，仲可以遮咩啊？ 系遮啊，唔该。 系咯， 呢个时候有豪雨录。 豪语录，我的广播生涯二台篇，估唔到唔经唔觉讲下讲下啊，竟然可以讲到嚟呢一集咯，就是我点样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个嘅大家庭啊！在昨日青葱岁月。呢位妇人点解要举手呢？ 头先你咁嘅意思，我听到有少哽咽，会觉得咩意思咧？你咁讲，睇原本谂到冇机会讲到你加入电台嘅， 系啊， 系啊，咁短时， 天有不测之风云， 睇得咁短时啊，又似你 骚扰我情绪，打乱咗我编排，我要再播多次只歌。好啦，个妹翻嚟啦。喂，加盟二台咧，真系系谂都冇谂过，因为咧，你听我吓、之前个回顾，你都知啦。咁我基本上都系由公共事务组一路做啦。咁啊，就算去到电视部嗰度咧，佢做头条新闻咧，其实都系属于公共事务嘅性质嚟噶。即系喺我呢一个广播生涯嘅前半段咧，全部都系做呢一啲咧，可能同啲社会啊或者政治新闻有关嘅嘢噶。虽然吓、我自己都知嘅，喺嗰啲地方咧，我做嘅时候咧，我就偏偏咧就加入好多嗰啲咧，即系比较休闲啊、娱乐嘅方式咧去演绎呢一啲所谓嘅政治话题。咁啊，但系骨子里都系做紧嗰样嘢啊嘛。所以我几时会谂过我会加盟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因为二台由以前到而家个定位都系比较大众娱乐文化啲噶嘛。所以当嗰一日，我好记得系我哋嘅大老细，当时嘅大老细阿蔡爷，佢走嚟同我讲话：，你入嚟我房度讲两句。你知啦，佢讲说话其实系好精简同埋干脆噶嘛。我心里边十五十六，死啦，唔系炒我系嘛？在昨日青葱岁月。跟住佢就同我讲啦，好仔，你有冇谂过转去做风骚快活人啊？咁样，我话吓，当时我真系个反应，第一时间就吓，点解呢？第一，头先所讲啦，我系不嬲都系做开公共事务啦。第二，风骚快活人、你明唔明啊？呢、一个心情咧，仲吃经过咧嗰阵时，电视部问我，喂，你会唔会想试下应征咧？即系唔系应征嘅面试啊？做呢个头条新闻，我觉得咧，真系突然间咧，即系呢一个电台里边咧，最王牌、历史最悠久嘅两个节目咧，同一时间啊，突然间向我招手就话，喂，你有冇兴趣？你有机会可以加入啊？ 咁我当时我就呆咗咯，话吓得唔得啊？我点可能够做到啊？咁样嗱，咁但系咧，我觉得嗰下咧，即系咁多年过去咧，我都真系好想咧，即系就系要多谢阿财爷啊！嗰阵时咧，佢直情同我讲，佢话你系可以做到呢一类型嘅工作嘅。佢话佢觉得咧，你系可以适应到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娱乐啲啊，同埋咧即系搞笑咁样嘅节目。喂，呢个好紧要，因为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你就算再有能力咧，你都要有上司要睇得起你，佢要俾个赏识嘅机会你先得噶嘛。可能我自己从来都唔觉得咧，我系有能力可以做到即系呢一类咧叫做系娱乐休闲嘅节目嘅。我冇人话我可以做到噶嘛，唯独是当时咧，即系呢一位嘅老板咧，佢就话你试下啦，你去做啦咁样。喂，咁而家球会老细佢知道你不嬲咧就踢开后卫嘅。佢而家同你讲话，不如你试一试啊，你可以试下踢一踢边锋啊，行一行前锋啊，你有冇兴趣做先？喂，咁冇理由唔试啊。所以嗰阵时我就话，如果你觉得我真系做到嘅，咁我去试下做啦。如果你记得，嗰阵时我哋同黄耀祖咧，咪仲有做呢、我哋嘅个人回顾访问节目嘅，嗰个叫做咩话？寻找快乐的人啊，系啊。嗰阵时我都有提过咧，佢唔知有冇播出街啊？因为你知啦，我哋好精彩嗰阵时，唔知有冇播到出街咧？我同佢讲就话，嗰阵时咧，我心目中嚟二台咧嗰啲节目咧个形式系点咧？咪就系啲人成日喺度嘻哈哈咯。我话嗰阵时我未入二台咧，我经过二台直播室咧，我就觉得好恐惧嘅。我见到咧里边个人咧，佢哋成日都可以笑嘅。可能唔知我系咪望到桂花田咧吓？我有冇曾经嗰阵时有机缘巧合咧？我话好恐怖噶，我心里边咧系同自己啲 PAU 啲同事讲咧，我话。点解佢哋可以成日都笑嘅？系隔五分钟就笑一次嘅。唉、哎，我一定做唔到呢个岗位啊！哈，而家我就要担任呢、这、一个，每五分钟先笑一笑啊，太少啦！你要每分钟都笑一笑啊！今日入嚟嘅时候咧，如果大家即系都系啲老客户咧，你都记得咧，我唔系一嚟就可以即系叫做完全进入做足五日啦。其实我觉得咧，我都经历咗一场咧非常之激烈嘅龙争虎斗嘅，因为当年咧就啱啱阿 Michael 大哥咧佢就离开啦，咁其实佢嘅份量实在太重啦，咁你好难咧揾一个人咧就去所谓去填补佢嘅空隙嘅。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入嚟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就系、是、其实每一日都会有一个唔同嘅叫做嘉宾主持咧就做配搭嘅。喂，其实嗰阵时阵容好鼎盛嘅，你谂下远仔啊、巷姐啊，又有阿美仪啊咁样啦，仲有好多呢啲人士，大家咧都知道咧，都系啲娱乐界嘅人物嚟嘅，都系啲好厉害嘅人物嚟嘅。咁当时咧，我望住呢个组合，我就话：咦，好惊下、啊，即系佢哋个人个名咧摆出嚟咧都系明星啦。咁我其实系边个嚟嘅咧？我怀疑你会认错，我系曾志伟或者曾志华嘅机会系多啲啦。咁所以嗰阵时每天呢即係我记得我好似係淨係逢礼拜四呢就係、是、我出现嘅。我想话俾你听呢，我真係呢紧张到呢好似每一个礼拜都要考一次呢会考或者 A-level 咁样嘅。真係嘅。因为你好明显知道呢就係、是、当时你要个处境呢就係、是、你要证明你係有呢个能力，又或者你要发挥呢你嘅价值呢，咁人哋先会可以呢将你留低喺度㗎嘛。咁仲要你諗下喎，我嗰两个拍档系边个啊？除咗桂花田之外，梁思浩嗰阵时，佢哋呢两位咧都系呢个节目里边嘅台柱，不得再台嘅台柱嚟嘅。对住佢两个嗰种压力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非笔墨能够形容嘅。嗱，桂花田咧，我有同佢讲过噶啦。当时一见到佢咧，我就话：哇，呢、这个女人好嚣张下㗎喎，佢应该态度都好令人哋难以接近㗎喎。因为嗰陣时呢一台食饭呢就即係佢哋两位大哥大姐呢就接见我呢位小弟啦，即係思浩同埋阿田呢。嗰陣时我望住桂花田，佢唔睬你㗎，佢自己呢喺度玩手指呢，嗰陣时都唔係咁兴揿电话，佢真係唔睬你㗎喎。然后我坐喺度，我死啦，呢、这个阿姐好难相处㗎喎，真係唉咁恶死咁样。喂，好彩嗰陣时阿思浩呢係笑容满面咁样呢，佢就话你介绍下自己啦，讲下自己嗰啲情况啦，咁样，哇，又好彩啊，里边仲有好人啊，咁我有个人咧就会照顾我，可以同我喺度倾下偈咁样，哇，跟住落嚟嘅日子，你知唔知点样啊？嗰、那个紧张咧，就系、是、你好难相信咧，嗰阵时我系唔敢食早餐嘅。 即咩叫唔敢食早餐呢？嗰陣時入到嚟呢就大部分時間呢就係好早返到嚟啦。咁然後呢，但係阿梁少呢永遠比你更加早，佢就已經喺個canteen度出現咗。呢方面呢真係我唯有再講多次，佢真係勁勤力好犀利嘅一個人。佢每次都早過你喎。咁然後佢坐低食早餐呢，咁例牌呢你就坐埋佢身邊啦，然後你就見佢揭報紙啦，佢又問下你想講咩話題啦。你見到佢好似有啲話題擺咗出嚟，但係因為我哋嘅習慣呢就唔想攤俾大家知呢，想要即時反應㗎嘛。死囉，你記得我上個禮拜講嗰集回憶啦，當年我同梁文道做嘅時候，佢有人話俾我聽佢今集想講啲乜嘢，我呢就要翻箱倒籠呢準備曬所有新聞。啊，估唔到可能逢係姓梁嗰啲朋友呢，佢都係比較鍾意玩即時反應嘅。師傅佢都係咁樣㗎喎。於是乎嗰個早餐係點食嘅呢？我就不停好緊張，死啦！講咩新聞呢？佢應該會講啲咩呢？我要準備幾多單呢？然後呢我有幾次呢，我嗌咗個唔知咩餐蛋字腿蛋字呢，嗰條腸由我嗌到離開呢都係完整無缺，仲係成條樹咗喺度，因為我根本胃痛冇食過。仲有一个细节呢，即係我諗大家可能都好难相信。譬如而家你见我哋呢，无论咩主持坐低喺度呢，我哋开话题嘅时候呢，嘩开得几咁好似淋漓尽致。哎呀天，哎到你啦，嘩鹏仔到你啦，哎豪仔到你啦。但你唔知当时我入到嚟嘅时候呢，开话题同开呢、這、一个即係抽奖买楼呢，开嗰道门呢係一模一样嘅，嗰种嘅紧张啦，嗰种嘅难得啦，甚至乎呢会有种患得患失，唔知开唔开到呢。嗱，我好有印象呢，就係、基本上头嗰可能两年呢，其实我都唔够胆呢所谓开一个题目出嚟嘅。嗱，因为你哋听住容易咋喎。嗰陣时呢我记得有个思豪呢，佢就讲咗好多次，佢就话你开个话题你要諗埋成个故仔嘅起承转合，你要有能力呢，就係、你啲拍档就算呢冇反应俾你呢，你要自己可以完成到成个题目呢，佢话咁先至叫呢可以开呢个题目出嚟。喂，老老实实我係记到而家嘅。即係所以呢，就算外界呢，即係大家都知啦，我哋曾经有几多呢啲风风雨雨都好呢，其实我问心呢，我仍然对佢呢係有好多嘅尊重嘅。因为我觉得呢，喺佢同佢接触嗰几年呢，佢就教咗我好多做节目嘅呢一啲技巧，而佢又真係实践到出嚟喎。嗰陣时我成日呢喺隔篱呢就听佢开一个题目啦，我真係发觉嘩好嘢喎。佢由开始无论係佢成日整蛊啊桂花田啊，俾个陷阱要佢答啲错嘅答案啊，到佢点样可以将嗰件事包返出嚟呢，啊佢又真係做到㗎喎。就算我哋两个唔出声唔参与，佢係真係可以自己起承转合将成个故事讲出嚟。嘩咁就死啦。呢、這个压力摆喺我面前，我就諗緊我点样可以諗到一个咁完整嘅剧本开每一单嘅题目呢。所以嗰陣时呢其实每一次即係如果想争取同佢讲话，呢一单新聞不如我讲啊，嘩係好紧张㗎。直情好似呢主考官咁样啊，即係嗰陣时真係认真嘅。你每次申请呢一个讲话题呢，佢都会望一望你，然后话好啊你讲啊咁样。嘩佢俾你讲你仲驚，因为你好似讲緊就係死啦佢俾我讲喎。一间如果我讲得唔好咁点算呢，你冇办法可以想象呢嗰几年啊，即係我哋呢个过渡期呢係真係好似一个 P 牌嘅即係驾车人士咁样呢，战战兢兢喺条高速公路上面呢，快又唔敢快，慢又唔敢慢，但你揸得唔够快呢你又会俾人撞喎。是就是这样呢，我们就经历了那几年，即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艰辛，但我觉得呢即是那个挑战和满足感很大的，即是风骚的岁月。喂，一路走来呢真的不容易的，因为你怎样去找出自己的定位啦，你怎样可以在刚才讲的芸芸这么多娱乐圈的即是前辈身边呢，你可以找到个位，然后令到电台最尾啦，好啦就可以俾你可以继续喺度担任做呢个主持呢，你真的要经过好大好大的风波同埋挑战的。下一集啦，下一集我哋就可以讲下继续在这个二台风骚快活人的日子，应该会有更加多的消息可以讲给大家听的。现在我说笑欠反应，you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哎，大家姐，你咪有嘢想补充啊？大家姐，系、 哎、有情绪之下，好彩我坐咗喺度啫。头先你讲嗰个画面，第一 你冇印象啦， 唔记得咗。 呢个系你的性格啦，你绝对唔会记得噶。 跟住我仲问佢喺边度啊？ 我咪 话咁嘅 晴天啊， 晴天咩？ 仲有阿 Heidi 噶， 系啊， 你又坐喺度同阿 Heidi 两个你眼望眼度倾偈，得我自己傻一傻啊，冇人睬我。 你明唔明啊？当阿子我咧，你印象中， 你注意你嘅用字啊？ 你印象中我嘅咩啊 ？Hills 啊， 高 唔应嘴 系 嘛？ 其实我系想用嗰个粗俗啲嘅字嘅，就 系 尺寸啦。 系啦系啦，其实咧我就肯定唔系噶啦。 哦， 咁咧因为阿思浩喺度啊嘛，咁佢同你讲，我点敢插嘴啊？你唔好玩啊！ 系咁嘅咩？ 哦，即系咁，我点可以做啲咩？唔通一齐俾意见啊？ 系啊，可以噶嘛？ 梗系唔可以啦！ 哦，原来咁， 我哋分翻咁真系嘅，咁啊，学你话斋，咁当下子咁到咗之后，去领住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就要去听佢嗰啊，即系佢嗰个做法啊，等下嘢啊嘛，佢传授一啲嘢俾你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从侧边，我点样去咁插嘴啊？ 系 啊 系啊，啊，其实头先我都冇机会讲咧个细节咧，你知佢有俾功课我噶。 啊、 你有冇印象啊？你有冇印象啊？ 我系俾你，因为俾我。 系啊，佢我入到嚟之后咧，佢就俾咗第一个功课我咧，佢就话。不如你就整几个 jingle 嚟啊！即系我哋呢而家咧嗰啲开场嗰啲咧咁样，系啦，冇头冇尾嘅，冇范围嘅，总之佢就你就自己谂啦咁样。哇！嗰阵时我话哇，一嚟就已经要交个功课， 咁你 好紧张啊！即刻觉得咧， 咁你有冇做到啊？ 有出咗嚟噶，你唔记得咗啊？ 我唔明啦， 你又唔记得功课啊？ 咁系咩？ 我第一个交嘅 jingle， 哎呀，搵唔翻啦已经。 咁系个内容 就 系 风尘三合改歌词咯。然后就我哋三个喺度自己唱啊，系啊，我记得你嗰、那个，因为自己反而唔记得我作嗰句歌词，我记得你就话咩，我叫桂花田，肥圆圈，跟住唔知点样啦， 我记得啦， 咁樣記得。 哇！你知唔知啊？嗰個交功課到而家都幾咁緊張啊！ 咁你應該 keep 住佢啊嘛，啲咁好嘅嘢係咪先？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咪先？ 係啊！啊點解我哋而家冇得咁樣交功課嘅？ 你唔交啦，而家已經，因為 你唔使交功課啊！ 你而家變成一個老 pat pat 咯，做乜壞人？ 梗唔 係 啦，我哋冇人可以俾我哋叫佢交功課啊嘛，我哋自己交功課啊嘛。 不過你未話啦，即係有時咧係誒， 好似琴日發生嘅事，我諗翻真係 拍檔嗰個叫做誒誒。点讲啊？要认识佢对方咧，究竟系有点样一套咧？ 要一段日子先得嘅， 系要时间嘅，系要好耐嘅，即系唔系讲两年你就可以摸索到，唔系嘅。咁啊，即系譬如嗰时咧， 而你系冇耐食早餐嘅，我要话俾各位听众听。头先我讲嗰个好紧张，搞到胃抽筋嗰个早餐会得我坐喺度嘅啫，桂花田系冇落过嚟食噶。 咁我点样有印象啫？ 系啦，点解你次次都唔使落嚟食咧？ 因为我自己自备啩，我唔记得咗。 你知唔知梁师傅好愿意请人食早餐噶嘛？ 系啊， 你做咩唔落嚟食啊？ 所以呢啲嘅前辈都系好嗰位 就 係 咯，你又唔落嚟食 啊？唔係，咁我可能黐得太多啦，你明唔明啊？ 咁啊 係， 你同佢已經合作咗咁耐啦。 咁啊係咯，係咯，同埋即係有時咧，即係知道對方咧嗰個純熟。到咧係佢真係佢講呢個咧，你真係可以即刻去承接咗呢樣嘢嘅。所以其實嗰段時間係好開心嘅，真係合作得好好。 哦，咁啊係，咁啊 係。就算即係我哋即係做節目咧係冇稿噶嘛。 係。 咁啊，就算嗰時有個石春大師咧，大節目跨師太咧， 下一次留翻你嘅廣播生涯，桂花田嘅廣播生涯回顧。 輪到我啦， 喂，係時候都輪到你回顧下啦，係咪先？ 唔阻你，唔阻你，你緊要啲。 好啦，而家聽電視新聞先嚇。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同周末风势较大，下星期初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3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跌3.5；中远海控19元，升1.8；美团296.8，升3.6；比亚迪股份214.4，升15.08元；盈富基金29.1毫，六升6仙；阿里巴巴208元，冇起跌；小米集团28.4，升5毫；信宇光学科技188.4，跌5.7；吉利汽车22.1，升3毫。中国软件国际12.7，升1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0.957，瑞士法郎8.664，澳元6.006，加元6.405，新西兰元5.574，欧元9.4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8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74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13美元，卖出188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亚皆老街、联运街交界爆水管，咁而家联运街要全线封闭，亚皆老街、染布房街嘅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车辆不能够驶入去联运街，部分巴士路线咧会取消啦，旺角东、联运街同埋伊利沙伯中学嘅巴士站噶，咁搭巴士嘅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码头方向，右转去九龙公园径咧就挤塞，龙尾喺永安广场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丁角路去太和 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挤塞，龙尾排到去比华利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元朗朗天路榕园路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今天你竟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在山如晖，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你会揀首咩歌送俾阿一呢？ 揀首都係飞扬嘅歌啦，叫做打得火热。佢成个感觉就係佢好怕热。话俾佢听呢首歌就係几热都好开心嘅。即係流住大汗都要冚被咁样嗰啲 feel 嚟嘅。 我係 Ada 李志君，係陈飞扬女声合唱嘅成员之一。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醒，记得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十分，风骚快活人，而家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9%。 系啦，咁啊，近呢啊呢个礼拜咧吓，大陆咧就喺啊高考啦，系咪？ 嗯， 全国咧成一千零几万个考生啦。 系。 咁啊，跟住就报道就开始陆陆续续有啦。 有。 就有啲咩发现啊？ 系。 有嗰啲请枪嗰啲啊？ 啊，请 都好似变咗佢哋嘅特产嚟嘅。 会唔会系因为咧？你成千万人？ 系， 即系树大有 枯枝，唔系成千啊，系过千啊。 过千咪，你树大都有枯枝嘅话，咁总系硬系有一两个个别事故咁。 喂，其实咧， 啊，会唔会系咁谂咧？ 但系佢唔系个别嘅，佢系一个集体产业嚟嘅。你谂下，如果净系得个别咧，支撑唔到呢一个行业嘅，真系。 啊，唔系，嗱，我唔系讲嘅嗰啲叫请枪嗰啲，今次咧就有两个唔同嘅啲 case 啦，就系咧喺考试之前， 系， 咁咧就话已经咧，佢又真系。大胆喎，佢真系觉得咧，哇！大陆冇监管喎，咁系啲乜嘢咧？就喺已经喺网上面咧，佢哋已经有啲广告咧，就系话啦， 系 过嚟啦，买我哋嘅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嘅答案， 哦，买答案添， 系啊，有现有出售咁样， 正喎，正喎， 即系摆明居马卖广告啊， 系啦系啦，咁即系话如果有考生有意去买嘅话咧，就唔该登入我呢个社交平台，咁咧即系去做啲群组之后咧，我就会 at 咗你啦，咁啊即系 就会俾份答案你啦， 咁就叫即系私人啲嘅一个群组里面啦，系啦，咁啊跟住 成为会员咁。好似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入就入，唔系噶嘛，梗系要交呢、這个手续费，系啦，咁啊先俾钱，咁啊跟住咧就话去会之后会俾翻个答案你嘅咁样啦吓，咁就引你入局嘅咁样，咁但系咧当然啦， 其实就冇呢一份答案， 系啦，根本咧就系冇呢个答案，不过嗰、那个钱就唔系太多嘅，咁所以咧 几百蚊咁样咯， 佢嗰啲叫做咩啊？物食当三番， 山大斩埋只柴啊， 系啊有柴啊， 系啦，唔系初初佢系讲紧咧系60蚊嘅啫，60蚊人民币啫， 系， 咁所以。呢啲就係個個都， 但你唔係第一個幫襯佢啊嘛， 係啦，咁所以 人你一班生，你一班一级一校咁计，咪好多咯。 系啦，咁啊肥仔啦， percent 你 都已经肥仔啦， 考生去报。 所以初初咧就唔系贵嘅，60蚊嘅啫。咁啊，但系咧后来咧佢就话啦，咦，唔系诶，今日第一个骗案咧就系俾已经系有成嘅百几人咧上咗当啦。咁但系咧。佢话三名疑犯咧就已经掠咗大家咧成10,000蚊人民币噶啦，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就呢个系 case 一啦。咁但系点知啊，觉得喂咁肥仔咁样咧， 食水之味 系啦，60蚊都有成百几人上当啦。咁啊，跟住咧， 贵啲定系平啲啊？ 跟住就梗系唔系因为佢吉因时间嘅，因为嗰时系3月，跟住再到5月嘅时候咧，佢就不如我哋又嚟啦，食咗花草味，哇，真系舐舐嚟啦！嗱，依家就需要擔心啦。咁咧，佢就話騙徒又喺呢個社交平台又講啦，喂，而家有高考嘅答案啦， 又係英文， 係啦，都係英文啦嚇。 英文科， 佢就話啦，而家科今次咧真係貴好多啦，10倍嘅價錢， 十倍價錢， 700蚊至到2000蚊不等。 嗯，哦，咁贵啊，今次 系咯， 唔系咁啊，因为 今次真噶啦， 又唔系因为近考试啊，啲人急赶啊嘛，六月嗱，你谂下六月头要考咯，咁啊就唔急赶咧，记咗啲时间啦，咁样，所以咧就话跟住咧又系啦，一样啦，就系要俾一钱先嘅，咁样俾一钱，但系咧讲到明，嗱，你俾一钱我。你都要耐心等候嘅， 考完就会俾你噶，系啦，大概考完就会俾你。 做完嗰份答案， 真系咧好识得咧攞捉人哋嘅心理嘅。你知唔知佢？你知嗰啲骗徒点讲啊？ 点啊？ 嗱，你入咗嚟先，咁啊都系一样啦。你俾咗钱我入咗去嗰个群组啦，咁跟住咧答案你冇催我啊？ 系。 嗱，你一旦你催我咧。我将你列入黑名单嗰度， 即系唔再睬你啦，钱就俾咗啦。 吓，咁你钱又唔俾翻我噶嘛？ 唔俾啊！ 喂，咁梗系唔俾我，我呃你钱噶嘛？摆明 衰噶。 即系佢就话啦，一讲黑名单咧，喂，其实佢呢啲咧，佢都会有黑名单3个字。 系。 我列入你嘅黑名单，你就唔使谂住攞噶啦，所以你唔好催我啊！咁所以啲考生咧就一路咧都唔敢催，咁加上咧亦都唔敢告发啦，因为佢自己本身 系啦，本身已经系件坏事， 所以咧根本佢就嗰啲骗徒就 底咯，俾人呃咗啲钱就 食硬佢哋啊！咁后来咧就系话啦，后来咧就有啲考生咧觉得真系唔当，唔系真系唔妥当，咁耐都唔系收到你嗰啲嘅答案咧咁样，但系又即系但系忍唔住，佢忍唔住即系俾人哋攞咗呢啲钱咧，唔敢报警啊！但系呢只天网恢恢，梗系成日有啲乜甩流流嘢啦，咁就咁啊！警方发现有呢啲咁嘅叫做售卖呢个答案。 因为他这样明目张胆在卖广告。 是咯。 但他的答案其实他怎样可以确认 题目 是吧？你要先知道题目才得。 就是说他拥有这一份的答案。 所以其实他是要令到考生相信我有门路啊。我知道今年试题啊。是啦，不是冻奶茶就是冻柠茶，你要信我啊。他要这样才有用的。 但是问题单纯的学生和家庭实在太多的嘛。 不是单纯，我觉得翻译刚刚调转不是单纯。就是他们应该个个都相信呢，应该就是说喂 是一定有内部 的。是啦，即是他应该是整个理念呢，他就觉得这些咁嘅考试个机制咁庞大，总系有漏洞嘅，一定系朝中有人做事好方便。 跟住就删落嚟，系啦，我哋再买啦，俾少少钱啫咁。 系啦，咁而佢好相信咧，就系总系有啲有门路嘅人咧，就想同你吓分啲钱咁样嘅，即系等于咧，我哋香港早轮咧，咪曾经有啲人咧，成日都话马会又中钱啊。跟住咧就影咗一沓嗰啲銀紙啦，跟我揾食， 即係又喺馬會中錢， 又喺馬會中錢，哎呀，真係場場都中啊！嗱，我又派錢俾我哋啲用户啦，咁樣，哇，影埋佢嗰啲屋邨度噶嘛，個個都信噶嘛，係 啊，唔係佢最緊要影埋嗰啲飛，即係佢買中嗰啲， 所以其實一樣嘅，即係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出發咧，我諗啲考生咧就係因為目的好唔單純啊，佢就相信呢個世界上係有呢種嘅龍溜喺度 嘅。但係問題係佢即係我又唔明點解騙徒咧可以咁明目張膽擺咗喺上網去賣嚇，佢真係。不怕被人拉， 我覺得佢第二個咧，所謂出貓系列咧，有一個仲傻仔添啊！咁咧，我哋以前睇《陀威龍》咧，佢嗰個現場出貓咧，最經典當然就係話， 聽耳仔啦， 即係佢望住條歷史題，喂，牛李黨爭係邊個啊？跟住就即刻打電話俾阿吳孟達，吳孟達咧就再咧打翻去揾阿黃炳耀，咁啊就揾咧警察啲阿 Sir， 個 頭有翻嘅，全部拖入曬嚟，咁佢再將個答案傳翻俾周星馳啊嘛。你现实原来真系有人想尝试咁做，现实咧， 系啊，嗰个考生湖北嗰个系咪啊？ 睇下嗰个咪湖北，系啊，湖北嗰个咯。 系啊，佢咧，佢带一部 市场外。 唔系啊，佢喺市场里边 考紧 考紧试当中数学题 系啦， 佢咧就影低咗个考试题目，系跟住即刻放上去一个搜寻网站， 系 跟住就好话喂，即系考试边个识就对答啦咁样， 系 哇，所以 有咁多工具可以即刻用到咧。 嗱，佢电话咯，佢用电话 啊，唔系嗱，首先 偷偷地用啦。 首先佢嗰个 app 咧，原来好得意嘅，佢话咧原来大陆咧而家都好多一啲咧，譬如话专门有好多唔同试题嘅题型啊，即系大家啲考生成日都想知啦啊呢啲咁样咩。三段切问句啊，唔知点样咧？佢有啲题型咧，就当系个 database 咧，你可以主动去揾嘅，佢就会答案俾你嘅。但系题型嘅答案咧，就唔代表话咧系代表紧今次考试嗰个答案，唔同嘅，即系等于我哋操 pass paper 一样，其实个原理就咁。 大概咁嘅模式啦，咁样。咁但系通常咧，可能咁。 但系个内主题可能唔一样。 即系数目字同埋个内容主题就唔同。 唔系，总之就系话你可以要求揾一啲题型，揾一啲 pass paper， 咁我就俾答案你。咁但系呢个考生咧，佢觉得话横掂你都揾开答案嘅啦，不如唔好揾 pass paper 啦。 就做啦。 不如揾现在进行式啊！就我而家做紧呢份试卷， 当下 试就 send 咗上去。 当下试佢即刻系考紧试嘅，佢话距离咧嗰个叫原嘅考试嘅时间仲有个几钟头，即系话 佢觉得人哋会个零钟内会答到佢。 喺市场里边，佢系做紧呢件即时嘅嘢。 咪就 系 咯， 系啦， 系啊， 即系佢系寻求帮助。 但系你结果你知唔知点样揭发？ 系 你知唔知点样揭发？ 有喺外边即系收到呢个寻求协助信息嘅 人咧，即 系觉得就告翻转。 哦，又唔 系， 系 咪啊？通知翻呢个市场入边嘅人， 唔系，不过都系出面嘅人去制止咗呢件事。 佢阿爸妈 ，no， 佢阿爸妈唔知嘅， 就简单啲咯，咪就头先， 咪就系个 app 咯， 就个 app 啫嘛， 就系个 app 发现咧，喂，点解会有呢个咁嘅考试嘅截图喺度啊？咁于是乎作出举报啊，同埋一样嘢就系咧。即係嗰個考生有咩啦嚇？佢連埋佢自己嘅名啊、座位啦、 啊，都登埋 咩市場咧、咩事係都影埋出嚟。即係話成份試卷咧，成張嘢咧就有曬所有嘅事的人喺度影曬出嚟。 仲證據確鑿 啦，咁啊證據確鑿咯。 咁如果你睇以前咧，佢哋捉到咧即係出貓嗰啲新聞咧，有啲真係好叫做咩啊？百物就一疏，又或者呢度天网恢恢，因为试过咧，早几年噶啦，佢哋话破获咗咧，佢哋有成三十几个嘅考生作弊集团啦， 系啊， 一个黑痴破获咗， 系咩咁有几个？ 点解一个黑痴破获咗咧？ 嗰个黑痴咧， 哦， 就穿咗煲啊， 穿咗煲， 穿咗煲， 穿咗咩煲咧？ 点解会有人喺另外？在哪里出现有些声音的 嗱，你打黑痴， 不是我喷了一些东西出来的。 他喷嗱，大家要知道打黑痴的原理就是你有些气压会喷出来的。 是 啊，同埋你不可以做一个动作来打黑痴，就不可以掩住耳仔打黑痴的嘛。 是啊，同埋不可以。 要爆肺的嘛，如果不是你要喷气压出来的嘛。咁他说呢早几年就试过呢有一次他们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考生大大声打了个黑痴。佢耳仔里边咧，佢耳仔里边就飞咗一粒米黄色嘅嘢。个监考员直情离远望到，哇唔系喎，你粒耳屎咁大，成粒飞出嚟砰咁样。咁然后咧一执喺地下嘅时候咧，哦，系一粒微型嘅无线耳机。而当佢执起嘅时候，仲听到耳机里边传来一把女人嘅声音。做乜啦？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证据确凿啦。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所谓顺藤摸瓜咧，就喺佢身上面就揾到个白色嘅接收器啦，然后一查之后咧就发现咧，哦冇，总共有成卅几人啫嘛， 哦系啊， 好大个集团， 所以呢啲嘢咧就 系、 是、 每年 真系 每年都有 啊，系啊系啊，喂嗱，今次呢个考生咧，佢咁样影低啦，跟住即系放上去搜寻网站啦，跟住俾人告发咧，佢话其实咧都大件事噶， 梗系咯， 除咗佢嗰啲成绩被取消之外， 系 咁跟住咧嗰个考试局咧佢就话啦。点解佢个电话会入到去市场？ 搜查不力， 系啦，搜查不力。佢话个安检好有问题， 有漏洞， 系啦，咁又要检查佢哋。另外，咁点解监考员又睇唔到佢哋啊？吓，即系嗰啲细诶，嗰个考生可以影低张相啊？ 系系系， 监考嘅监考官， 哎呀，朱莲啊， 都失职。 哎呀， 所以咧，佢话其中嗰啲监考嘅官员咧，佢净系嗰个高考监考嘅资格都被取消， 惨咯， 同埋要进行内部调查。 问责啊！ 系啊，轩年啊，轩年个保安啦、啊，同埋嗰个监考官咯、啊。 即系三个，即系一个人犯错。 我可唔可以话我系特登噶？我谂住放佢入去，呢叫放蛇， 系 啦， 咁先可以起到佢成个集团噶嘛。 冇错啦，我哋要放虎归山，然后先可以将佢一网打尽。 但系最后佢得一个人嘅就系呢个。 暂时睇到报道就一个。 呢个真系好傻仔，我想话。 系 啊，其实点解佢唔将个试题 send 俾佢屋企人咪算咯 ？send 俾屋企人，屋企人代答。你 send 俾个 app 做咩啫？ 嗱。剛才我哋要嚴厲譴責你，你唔可以教人哋出貓啊！ 係啦。 二台話你知， 克里斯係印尼一種特殊嘅不對稱配件，佢被當地人認為具有魔力，既係武器，亦都係一種精神象徵。 目前所知，最早嘅短劍著於1360年左右。好可能透过爪哇岛而传遍东南亚。 克里斯在印尼被视为全家之宝，非常珍贵。再加上它富有精神灵性和神话传统，短剑已经成为护身符、皇室护卫的辅助武器、庆典礼服的装饰、社会地位的标志等。 不要以为只有男士可以佩戴克里斯，女士都可以的。不过为女性设计的短剑尺寸就会细把啲。 近年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克里斯的铸造已经近乎停止，想保存这种传统手工艺亦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裂口中藏住成长。想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似色记载，霜雪暴雨有江海，灼痛最相处流入眼内，盘中话 謝安琪離不開啊！頭先咧，我記得預告過咧，咪話當我講完滿洲里之後咧，咁你哋就話喂，有啲啊古怪古怪車站名啊，咁啊大陸有好多嘅，咁我哋可以承接住講幾個咧嗱，譬如高潮站，你哋聽過啦？ 有啊，聽過。係 真係有嘅喎，係喺寧波嗰度喎，有一個車站咧，就真係叫高潮站，即係寫都係咁寫嘅咁樣。咁咧，啊，琴日聽到一個笑話咧，又係真人真事嚟嘅。佢就話咧，個女學生，佢就話咧，老師咧係咁叫佢個名，佢都好唔想應佢。但係真係叫佢嘅時候咧，佢就同老師講：老師，你嗌錯個名啦咁樣。佢話唔係啊，你咪高潮咯。佢個名真係寫高潮喎。但佢就話啦，老師啊， 讀法唔同。 我係朝早出世，媽媽幫我改個名叫高招， 冇三點水嘅。 咁你可唔可以唔好讀潮咧？但係讀潮又啱嘅喎，讀朝拜啊嘛，係咪先？係啦，咁所以佢又慘啦。嗰，那個就中招啊！咁樣嗱，呢個第一個真喎，佢咁樣。咁啊，大陸仲有啲咩車站名係好笑嘅咧？譬如咧，佢話喺即係呢一個叫做上海咧，同埋呢一個即係昆明嗰條路裏邊咧，呢一個咁長呢段路裏邊咧，有一個站咧叫做六個雞。 六個雞啊！ 點解唔係 即係家禽嗰只雞？係 啦，一二三四五六個六，幾多個人個個，同埋一隻雞嘅雞。叫做六个鸡，六个鸡，系啦，佢真系 几得意 喎。 喂，呢个站名易记，六个鸡唔该。 系啦， 其实有冇四个鸭？ 我谂佢都系沿用翻向来咧，当地可能自古以嚟有一个咁样嘅叫法。 系啊， 咁佢就用翻呢个叫法。 所以咧， 唔似我哋香港咧，会有一啲咧原本嗰啲叫法咧，就系觉得 老虎岩嗰啲咯， 唔好听，吊颈岭唔好听， 系啦， 就将佢转一转咁样。 系啦，咁咧，佢哋混沌咗早几年咧，鸡年嘅时候咧。特登咧就揾咗佢哋咧車站啲工作人員咧喺個牌度咧舉牌慶祝，祝全國人民雞年快樂，六個雞， 六個雞快樂， 係啦，因為佢呢個名好正啦。好啦，咁跟住有一個咧就輕鬆啲嘅，內蒙自治州裏邊咧自治區裏邊咧有一個叫三把火嘅站，咁呢個 OK 啦， 三把火 。好啦，另一個站就正啦，喺吉林省裏邊咧有一個站咧叫做小姑家。 小姑 即系姑姑妈个姑，小姑家， 即系阿姑，即系 所以有另外一个姑，系啦，你可以叫小姑，即系姑仔啦，小姑家， 咁有个大姑啦， 冇错啦，佢下一个站即系叫大姑家， 唔系大姑奶， 系啦，所以你又有小姑又有大姑咁样， 哎呀，可爱喎呢啲名， 系啊， 系咪比较方，即系 远啲 嘅地方， 近啲有一个啊，喺广东省新兴县啊，里边有一个站咧就叫做天堂。 菜 天堂之路地狱 啊！系啊，佢话原本个堂咧系水塘个塘嚟嘅， 哦、 但后来咧佢哋即系水塘个塘咪土字边一个塘字咧，佢为咗表达出大家对呢一个美好世界嘅向往，佢讲 heaven 系咁，你而家终于知道啦，天堂留咗个位俾我咧，可能系讲紧喺广东新兴县嘅天堂镇里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下午3:15在政府总部就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会见传媒，预料将会公布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放宽到12至15岁青少年的安排。由尖旺民政事务署朝早联同警方和卫生署等，在大角咀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维港湾第六座采取执法行动，共检查大约40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其中12人违反强检公告，政府已经向有关人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和发出强制检测令。行动由上午大约7点开始到大约10点结束，政府派员在大厦出入口查核受检人士的检测证明，确认是不是已经按有关要求进行检测。 海关在流浮山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市值大约1亿2千万元的怀疑走私物品，包括大量高价值货品、贵价食材和受管制濒危物种。行动中拘捕四人，以检获走私物品的市值计算，是海关有纪录以来破获最大宗的快艇走私案件。九巴今年计划斥资过亿元，首次购入42架双层电动巴士，长远会将现有大约4000架的柴油巴士全数转换成电动巴士，以配合政府2050年达至车辆零碳排放的目标。九巴话，专用电动巴士有助降低维修和燃料的成本。虽然电动巴士的车价比柴油巴士贵，又要拨资源增建充电的配套设施，但是目前没有计划以此理由申请加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同周末风势较大，下星期初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8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699亿2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0.5跌2.5，中远海控18.98升1.78，美团296.6升3.4，比亚迪股份214元。升14.68，盈富基金29.18升8仙，阿里巴巴208.2升2毫，小米集团28.45升5.5，信宇光学科技188.5跌5.6，吉利汽车22.15升4毫，中国软件国际12.7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58，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2，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7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7,4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5.37美元，卖出1,88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香港人急啲啦，韩国人率性而为一啲啦，咁到底两者有啲乜嘢明確嘅分别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空少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韩国人同香港人有啲乜嘢大不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港区国家安全法係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阿妈，豪仔来了，迪斯逼婚这个任务等阿妈来帮你。啊， 豪仔啊，几时注册啊？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大姐田啊，你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啊？ 神仔豪，今日咪礼拜四咯，问啊，翻埋听日先休息喎。 唔系啊，今日系你唔方便嘅日子啊。 系我唔方便嘅日子，你都知。系呀，我咪度住$200嚟啊，系真系咁方便。 今日你唔方便蛇王同吞扑啊，因为今日系判头嚟巡工地啊。 切，咁咪点啊？ 哦，咁你冇办法啦。小心啲啦，你 笑咩心啊？ 哎呀，你仲要小声啲添啊！你咁嘈啊，吓死个判头啊！你啊， 小声啲系嘛？ 你记得咪下嗰啲咧工地安全法例，你唔好乱讲嘢啊！ 你啊先乱讲嘢啫，我边度有乱讲嘢啊？ 哎呀，我喺你面前先乱讲嘢啫，我见到老细我好识做噶。 啊，擦鞋啊嘛，我知啊。 系啊，嗱呢个判头咧，佢每次嚟巡啊，佢都好中意咧职场问啲工友关于安全嗰啲咁嘅知识问题噶。 哦，你讲呢样嘢啊？唉，放心，哎，拍下我心口先，真系啊，工地安全呢份嘢不漏，我都好熟噶。 系你熟佢啊嘛，但人哋唔熟你咧。 咩啊？ 你背嚟背去，全部都背错噶。你依家如果俾判头捉着你嚟问啊，听讲咧，佢专门妒忌嗰啲咧， 咩啊？ 大份过佢，靓过佢嗰啲工人噶。 真系。 咁所以你应该冇事噶。 哦，我以为佢妒忌我添，哎呀，唔翻，系即系，哎，你都识讲我以前读书嗰阵啦，我而家背都熟晒，倒翻转头我都识啊，所有工地嘅安全法嚟噶啦，即管考啊，嘿。 好啦，佢一阵间就嚟噶啦。 啊，哦，好啊，咁啊，好啦，等啊，等我希望可以咧顺利咁过关啊。你是判头，你好啊，我是新嚟嘅，吓个个都叫我做大只田， 大只田啊，文明不如见面啦，真系好大只啊， 系啊系啊， 台台拦你唔到啊， 梗系啦，所以咧你请住我呢个员工，我哋真系啊，我话俾系你个福气，系你个运气啊，吓，梗系啦，唉，同埋我一次过搬十箱廿箱嘢，完全冇问题啊，吓。 咁重你都攞人手去搬？ 诶，迪斯盘头，我谂啊，大只田嘅意思咧，就话佢系用操作起重机，佢就一次过可以搬运好多箱货嘅，省少少咯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梗系用起重机啦，边用人手搬咁蠢噶？睇外人都唔似啊，系咪先？ 咁你真系实知道我哋通常用边款起重机啦吓？ 哦，梗系知啦，你而家开始考我。喂，佢真系考喎，真系啊！ 你答佢啦。 我哋咧喺呢个工地里边啊，吓就要有呢个搭式咧起重机啊，俗称 搭式啊。 唔好意思，哎呀，紧张一齐搭式起重机，俗称呢个吊街车啊嘛嘅货车式起重机，吓仲有呢个轮胎式起重机等等啦。 嗯哼，识得分呢个起重机就未够嘅，最紧要点样安全操作佢哋先至系最紧要噶噃。 啊，迪斯罐头，等我嚟解答。下你嘅问题啊，首先咧，操作起重机嘅人咧，一定就要年满18岁。 系我够啊！ 诶、哎，但系你有冇觉得迪斯判头个样唔够18岁啊？ 我有啲怀疑。 系啊，你够18岁未噶判头？ 梗系够啦！ 哎呀，人多可以貌相啊，真系哎呀，我哋可以约佢睇成人电影啦咁样。仲要咧有足够嘅能力咧操作咧嗰啲机器啦，同埋要受过训练噶。啊，最紧要咧你要有效嘅证明书先可以操作噶。 啊，好叻啊！刘师兄吓，真系，诶，仲有啊，阿迪斯半头听住啦，所有嘅起重机咧都要咩啊？都要由呢个合资格嘅检验员啊，啊，即系注册专业工程师，就喺呢个使用之前12个月内啊，最少进行一次彻底嘅检查。 阿判头好似啱啱注册完咯， 系啊，佢 好似专业注册咗啦， 又唔系嗰啲注册。 好多注册噶真系。 系啊，同埋咧喺呢个使用前只有七日之内咧，就要由合资格嘅人咧吓进行呢个检查。仲有咧喺每日啊使用之前咧，操作员啊都要自己检查一下噶吓。 呢方面 好多嘅检查， 我成日都做嘅，我每日都检查自己嘅仪容先至翻工嘅，系啊。 检查一下啦， 系系啊。诶，仲有啊，诶，我哋要保存咧每部起重机嘅制造商手册啦、维修记录簿啦、检查啦同埋测试等等资料嘅。你有冇发觉迪斯半头一路都唔出声？ 系， 佢好似佢都唔识呢啲嘢咁样。 我都觉得系。 系啊， 我喺度点紧你哋啲数啲 point 啱唔啱？ 哦，系啊，系啊，好，你继续点啦。咁咧，每部起重机咧都仲要有一块标记板，上面咧就要清楚注明。 注明咩啊？ 睇下佢识唔识先，真系 咩啊？制造商个名啊？ 系啊，好叻啊！ 你老细定你系老细啊？ 即系跟讲，唔好系啦，你唔好砸佢先啦。 我哋冇大冇细唔啱嘅，仲有机器型号啦、编号啦、制造年份啦、判头嘅出生日期啦、几时生日啦、第一次情人节几时庆祝， 喂， 呢啲唔使嗬， 唔使啊。 哦，其实有需要嘅话咧就 check 得翻啊嘛，吓， 真系啊，小心啲讲啊，资料唔可以错噶嘛。 知道知道， 起重机。每次吊运个负荷重量啊，咁又应该点样去计咧？ 诶，轻过大只田，重过迪斯盘头。 咁即系点计啊？ 讲下笑啫，我哋要睇翻咧起重机本身嘅安全操作负荷表嘅，咁一定唔可以咧超出安全操作负荷嘅限度噶噃。 啊，犀利啊！同埋咧系有样嘢啊，最高安全负重咧达到一吨，系我都冇啊，系咪先？或者咧吓，一吨以上嘅起重机啊，一定要安装呢个叫咩啊？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哒哒哒哒哒。嗱，呢个显示器咧吓，起重机咧接近啦。又或者是超过这个安全操作负重的时候呢，那装置就会自动发出嘀嘀嘀嘀嘀嘀警告的。 是啊，是哔哔哔哔哔的。 是哒哒哒哒哒。好啦， 哎，哒哒哒哒。 我是哒哒哒哒哒。 哎，都几熟书啦，你们一轮嘴讲了很多。 多谢迪斯半头，我们不可以走啊。 哎，当然不是啦，调运操作之前的准备功夫呢讲到这么上下啦。哎，不如我们就现在讲其他，考你们其他东西。讲下实际上操作的安全事项。是啲乜嘢嘢啦？我哋知道咧，部分嘅起重机啦，就有一样嘢叫做支重脚撑。 哦， 咁你哋又知唔知点样用呢个支重脚撑咧？ 你睇下我只脚咁样伸开啱唔啱啊？迪斯， 我净系知道动撑，动撑。 你唔好嘈啦，系咪咁啊？ 唔系啊， 只脚八字咁企啦，已经。 听住，嗱，将起重机嘅装置咧吓，嗰啲设置咧喺坚实嘅地板上面，系啦，实嘅。然后咧，完全咧伸展所有嘅撑， 系撑啦，撑啦， 系啊，撑啦，再用呢个咧底垫咧，又或者咧木块咧，就摄住嗰只脚撑咧嘅浮盘啊，咁亦都要确保啊，令到脚撑同埋个地面成为咩啊，成为一直角啊！ 哎呀，你全身上下都圆咕碌，你冇直角嘅喎、 大只田好熟书啊！阿姨问你啊，陈仔豪， 哦好啊， 咁啊呢个起重机咧设置妥当之后，喺操作吊臂之前啊，你又要做啲乜嘢嘢啊？ 哦， 做啲咩？ 食早餐 吓， 即系冇力做操作唔到起重机，讲笑咋，迪斯盘头。 我你请佢啊， 系啊，确保操作员咧要清楚了解起重机嘅性能啦，同埋个作业范围嘅。最紧要咧就要围封个吊运区啊，即系好似包咗个墙咁咧，我哋唔可以俾其他人士咧立乱进入噶。我哋仲要咧绑实嗰啲负荷物，稳固佢。如果唔系咧，吊吊下嘅时候咧。佢就会松脱噶啦， 跟住啊，仲要做咩啊？分工合作，我哋分工合唔合作？ 好啊，好啊， 系啦。操作员咧就专注嗰条咧叫做吊臂嘅运作啦。咁啊，而信号员咧就要监测嗰个吊运物嘅状况，睇下佢啊有冇稳唔稳阵啊。双方咧要喺呢个吊运期间咧保持有效嘅沟通啊。喂，沟唔沟通啊？你哋啊， 一唱一和，讲得好好啊。 梗系啦，所以咧都话啦，啊放心，迪斯盘头，我哋啊做嘢好稳阵，好安全噶。 啊 ，OK 啦 ，OK 啦，你对操作呢个起重机咧有翻咁上下认知， 系咪可以放？我都 系咪三点三嚟噶？ 你啊，你又未咁快啊 ，lunch 都未到啊，三点三。诶，而家咧我哋做少少意外分析啊。 哦，好。 嗱，之前咧就有单意外咧，就喺个工地入边有一个机手操作一部轮胎式起重机调运一批唔同长度嘅铁枝， 系 嗱期间咧有两条短嘅铁枝咧。系啦，就砰一声跌咗落地面，仲击中咗一名工友， 咁大件事， 搞到严重受伤。嗱，你哋两个知唔知到底点解会发生呢单嘢？ 冇还神啊佢！ 哎呀，冇坏四角啊！ 系啊，我哋都知系唔啱嘅， 梗系啦， 呢啲假嘅。你见迪斯盘头完全冇理我， 你见唔见到我面色啊？见到， 见唔到啊？你因为个口罩太靓啦，遮住咗， 一沉我话你知， 系啊，面色一沉，唔紧要，我帮你托翻个面色上嚟。我话你知啦，意外原因咧就系第一。不同長度的鐵枝不可以綁在一起去吊運的，即我們三個不可以做朋友， 是的，我們不可以， 我們高矮瘦全部離開了。 那什麼 意思，誰跌下來？是的，判頭你就 你又沒有跌到， 是的， 我就很穩 定。第二呢，工友用錯方法去綁鐵枝，咁咧，同埋吊運路線咧係秘密嚟噶，我哋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同埋唔可以俾人經過噶。 啊，大隻田，咁你又知唔知道承辦商應該做啲乜嘢去避免相同嘅意外發生 啊？啊，判頭，即係你咪考埋我之後，我哋咪可以放工噶啦？ 你答咗先啊， 我梗係知啦。嗱，應該咧將唔同嘅長度嗰啲物件咧就分開吊運。 即係你自己行埋一邊啊？ 咁你都要行埋一邊添啊？成個撐咁係咪？仲要咧用適當嘅嚇索具咧，同正確嘅方法咧就將物件绑好绑好绑好。 仲有啊，我头先再强调一次，那个适当嘅吊运路线咧，系要围封嗰个吊运区域嘅，唔可以俾其他人行入去嘅。 咁梗系啦，即系老细入咗房办咗门，唔通你敲门咩？系咪先啊，豪仔，即系你讲得好啱噶。阿迪斯盘头啊，即系你真系可以放一万个心俾我哋去食嘢啦，好嘛？ 系啦。 不过咧、啊，你始终咧都系新嚟呢个工地做嘢噶。小心啲好，嗱一阵， 喂阿佩生，我 食完饭咧上嚟 office 揾我，我要同你倾多阵啊，大姐。 吓，佢点解唔同我倾啊？ 你想倾啊？你去倾牛仔，我放工先啦，我食晏啦。 想同我倾啊？ 跟足守则做吊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从前读过童话，今天咀嚼都没 周正旋， 一首歌一个愿望，祝你得偿所愿。可以无拘无束做自己喜欢嘅事，系好多人嘅心愿嚟嘅。但现实中有好多压力，令我哋未必如愿。今次 Jazz 透过轻快嘅旋律，令人暂时放空，释放心灵。嚟自北欧音乐人嘅作品，填词有钟树，编曲 JMYBs， 监制冯汉铭。上晚三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陈海荣 I Wish。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宝物沉柜底， 系 有咩咁宝啊？ 最尾五六分钟睇下你又想抽啲咩礼物？ 打针有啲乜嘢抽？ 又有新嘢 啊！系啊，我发觉 真系应接不暇， 真系应接不暇，层出不穷啊！我觉得而家咧已经个比拼咧系去到咧边一个边一个出手咧，佢都要望一望。我唔可以重複別人哋嘅，人哋送樓我就唔可以送樓， 又真 係 喎， 係咪先？如果唔係，邊個奇兵突出咧？ 係啊係啊， 即 係 純粹係驚誒，即係傷誒撞， 即係唔好抄人哋，係啦，即係俾人哋嘅感覺， 同埋有新鮮感啊！ 係 啊，今次呢個犀利啊， 犀利啊！ 送出葉太一個啊！ 哇，一個咩咧？喂，你唔可以亂咁講啊！ 咩嚟 㗎？葉太真係好難得咧，就真係送出佢嘅珍藏。 珍藏葉太咯， 劉淑儀 係啊，冇錯， 唔係啊，唔係啊， 咩啊？ 葉太嘅珍藏古董名錶， 冇錯， 佢又攞出嚟抽獎啦， 價值， 佢又攞出嚟咩？佢又啊， 即係佢計嗰啲集團之下， 係啦，因為佢新聞黨， 新聞黨推出呢個叫做疫苗百萬大抽獎， 係啦，咁啊，即係總共咧送出咧係100万元嘅，哇，都犀利一個檔啫喎， 一件禮物， 唔係，你要讀清。清楚嘅，头先你话100万元，佢前面系写住总值接近，港币100万， 系啦， 即系可能90几万啊， 逾100万， 冇讲啊， 接近啊嘛， 系咯， 唔系超过啊嘛， 系啊，30万算唔算 啊？吓，哦，接近啊，咁又系， 都可以 头定尾啊。 系啦，总之一个大数啦，都好劲噶，真系。 唔可以咁样比较，我真系觉得佢哋 系啊，我都觉得系。 你讲人哋数字，我觉得系唔啱噶。 其实应该系 佢写噶嘛。 唔系佢接近咯，咁样。 接近啊嘛。 咁啊，即系佢心意噶嘛。 同埋 咧，心意 系咪成日有句说话讲？诶，嗰个男人咧，如果佢咧有100蚊咧，佢俾咗99蚊你，同咧一个男人有1亿咧，佢俾100蚊你。 是不同的。 是啊。 是啦。 是真 的不同的。咁我今天你又啱，因为呢个党呢起码就唔系以富贵见称㗎嘛。所以佢如果呢都可以抌到100万呢个心口出嚟呢，其实都好厉害㗎。咁所以大家就对佢嘅送嘅礼物呢就好有兴趣。佢呢列咗个清单出嚟㗎嘛。 是啊，佢有一个表 格。总共有12个礼品。咁呢就佢资格要送俾咩人呢？就系新闻党嘅党友。又或者呢佢有一个叫新闻之友嘅会员嘅。 是啦。 即系 member先得嘅。 是啦，咁我哋三个，如果你唔入党咧，入唔入会嘅话咧，咁你只能够望门轻叹噶啦吓。 系啦，你好想拥有嗰只古董名表就冇啦，所以 要争取。 我哋数下，睇下你边样吸引到程振鹏。 入会先。 我哋由第十二项开始讲起啦。 系 啦，嚟啦。 第十二项咖啡兑换券。 咩啊？ 咖啡兑换券咩啊？做咩啊？你问咩啊？ 咖啡啊？ 名额有2000个。 咖啡唔知系一杯啊，定系两杯啊？ 系咪 coupon 啊？ 系 咯 ，coupon 咯， 我都有2张喎，袋。 做咩啫？你啱啱话一番心意嚟噶嘛？ 咪就 系 咯。 听下先。 系咯，有2000个名额。 系啦，2000个好多嘅，咁啊饮杯咖啡都好啊，系咪先？ 系啦。 好啦，第11位。 钱啊！ 系啦，哇，100蚊餐饮现金券。 系餐饮， 几多个啊？ 1000个， 嗱，1000个都多噶啦， 都10000蚊噶啦，嗰度加埋都100蚊，食唔食啊？都食得到， 都饮好多杯嘢嘅， 餐饮啊有得食噶， 有餐有饮， 系咯，咦？定系佢餐饮嘅意思，净系嗰杯樽茶 加 日加两蚊痛饮嗰种餐饮系咪啊？ 系咯，餐饮现金券嘅意思系 咩？餐饮咯， 一百蚊嘅餐饮咯。哇，好贵 哦！即系又可以食，诶、哎， 有食 又 饮嘅， 又饮啦。 喂啊，人哋呢个系 十万蚊啊！够时间，我听唔切啦。 十万蚊啊，呢度。 系啊，好啦，快啲啦，快啲啦。仲有第十位本地游套票。 本地游 二人行， 二人行 系啦，本地游有冇办法？其实唔系佢冇讲本地游 咯。咁由一个旅行社嘅东主协会又送出嘅500个名额，哇，都犀利噶。 系啊， 系啊。 嗱、 啊， 我觉得去到第九位咧，就开始有吸引力啦。 系啦，系啦。 第九位 体验套票， 体检啊， 体检系 纯体验咩咧？哎呀，争好远啊！你体验啊，纯粹嗰啲唔知咩刺激好玩嗰啲体检 啊 ，body check。 系啊， 体检套票系呢个你系咪？ 我成日邮箱都收到嘅、 哦。咩啊？你要俾钱噶嘛？而家呢个送俾你、 啊， 佢开头都系话免费做一次噶。哦，你上去， 你觉得而家佢呢啲呃你钱啊？ 唔系 啦， 唔系噶。 我信佢体检套票呢、這个好嘢。 好啦，嗱， 加值几多钱啊？ 冇讲， 冇讲。但系咧，你又估唔到、啊。五斤呢个武夷山大红袍咧，系贵过呢个体检套餐嘅话， 系啊，因为第八位咧，佢、啊、就送呢一个武夷山大红袍呢个茶叶咧，就五斤装啊。 哦，茶叶可能值钱， 系 呢 个大红袍系值钱嘅都。 我想问佢系因应因应嗰个党里面嗰啲身份嚟去咁样数落去，系唔计礼物个次序噶？我相信 唔系噶，计、 啊、 名额噶， 计名额咩？ 唔系计金额噶，好明显你唔通觉得咖啡兑换券唔会贵过个体检套餐系嘛、哎？ 好，第七定第八 系啦，然后第七位啦，正啊， 时款 时款咩啊？时款 时款智能手机 讲咩？ 时款 智能手机 系啦，有两部， 好少听又用时款啊， 仲有啊， 即系入时啊，真系。 你再一间仲有得听啊？第六位就系一万蚊购物礼券， 系 啦，有四个嘅。 呢个系由叶刘淑仪亲自捐出纪念钞、啊。 咁即系咩咧？点解有一万蚊购物礼券又纪 念 钞？ 系啊，因为佢有解释嘅，一阵你一阵再讲埋先。 系啊，因为纪念钞唔可以买啊，系啦。 系啊， okay, 好，跟住第五位就系时款又嚟啦，时款手提电脑两部。 系啦，第四位14K 白金镶天然钻石吊坠， 系一名嘅，系啦个名额。 第三位就18K。白金 一卡 钻石首饰套装，话越嚟越劲啦！ 系啦，呢个一个额嘅。第二位就系14K 白金，哇！呢度三卡31份啊，跟钻石手链啊，有一个名额。而第一位就系、是、当然就系叶太嗰只古董珍藏名表啦。 佢呢只表最大嘅来头系咩啊？ 系 佢当年做 AO 升到去一个级别嘅时候咧。佢買咗呢只捞咧，爱嚟就庆祝 自 己奖励 嘅。 所以如果你想官升一级嘅话咧。抽佢呢一只古董表， 系啊， 步步高升， 加入党先， 同埋打针， 系啦， 要打齐两支针先，听日再见。